喂，hello，有冇人嚟咗咧？焗住我未做完嘢，都要快啲露面啦。因为咧，最近咧见到有啲 YouTube 嘅留言咧，就系话咧，我重重复复个 introduction，喂，大佬你嗰个相嘅咩？咁我觉得咧呢啲人咧就真系令到我觉得自己好有存在价值啊！点解咧？即系已经唔使钱做一个节目，要你睇广告就话辛苦啫。咁要你睇重重复复嘅 introduction 咧，原因就系我有好多嘢未整完，因为我得一个人推咪，一脚踢，所有嘢咧都喺度自己一脚踢搞掂啊！譬如出边张图啊，出边条片啊，甚至乎 send 翻条 link 出嚟俾大家揿入嚟啊！因为有时啲人唔知道系有 notification 咁样，咁但系有两三条友都话咧，喂你喺度重重复复个头嗰度玩嘢啊，定唔知点？即系总之好不满啦咁样。即系嗱，我而家就绝对唔会叫人唔好睇嘅。咁我就系只会同你讲咧，即系呢啲人嘅存在咧，就令到我更加有人生更加有意义啊！原因咧就系、哇，如果个个都好似你咁，仲边度有人喺度讲 live 咧？边度有人肯嘥啲时间要嚟同大家倾偈咧？即系如果即系人人个要求都系要好似睇无线咁嘅，哇！睇咗广告你都唔知道睇紧广告嘅，甚至乎系即系招呼得你好妥帖啊，好似大台咁样嘅。喂，点解我做唔到大台咁咧？你有冇谂过咧？你有冇试下体谅下人哋？点解？要你等一轮，要你重重复复咁样睇个片头咧，咁我觉得如果呢啲人连咁样嘅联想力或者咁样嘅同理心都冇咧，咁啊更加令到我觉得我自己咧渐高咗一级咯，即系我个人识得体谅人啦，有耐性啦，同埋识得欣赏人哋，为自己做一啲嘢系免费嘅咁样，咁所以咧多谢嗰啲人先啦吓，咁你等我一等啊，真系要，即系你宁愿见到我唔出声喺度自己喺度。埋头苦干做紧我自己嘢，好过睇片头嘅话咧，咁啊，今次啊真系满足到你啦，麻烦你等等。因为今日咧嗰个 Chrome 上网定唔知咩原因咧，佢每 refresh 一版嘢咧都好慢啊！我唔知咩原因。因为咁样，系咪我担心一阵间咧会令到，即系可能会有 delay 啊，或者断线嘅情况多咯？因为今晚个 quality 真系麻麻地，即系嗰个网络嘅 quality 麻麻地。咁所以咧，希望大家耐心等一等。咁我要揾翻我自己嗰条 live 嘅 channel 咧，出嚟咧，再。paste 翻条 link 去 Facebook，咁我先可以开始继续嘅。咁我虽然见到好多人留言，仲见到有条黄色巴咧，非常之振奋嘅。咁啊，多谢你先。即系如果大家唔知条黄色巴嘅系咩嘅话咧，就希望其他嘅听众咧就帮手解释俾佢听，因为我而家真系好唔得闲。即系可能我工作能力比较低啦，即系同时要做咁多嘢咧，又要开咪咧，又冇 partner 咧，系比较辛苦啲。希望大家体谅。点解今日会迟咗少少咧？原因就今日有个稀客啊，想嚟探我。咁咧，咁佢有啲又唔系叫合作嘅，即系有啲嘢上嚟交流下心得啦。咁跟住倾耐咗，所以咧开节目都好慢。而佢又知道我开节目，所以咧。佢好合作地，唔系合作嘅，即系佢好体谅我，咁所以咧就话唔倾咁耐，下次倾啦，咁走先，咁样，所以我送咗个车之后咧，我就开始再搞呢扎嘢 set，即系拎翻正部 cam 啊。咁我其实咧我个缺点咧，我就越讲嘢咧，我越唔知做紧乜嘅，所以都系要静一静。Sorry，俾啲时间我。OK，publish 咗，即系好担心咧。有啲朋友冇 notification 嘅时候咧，起码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我弹咗一版嘢出嚟，咁咧希望即系大家唔好 miss 啦，因为 live 嘅意义的确系好唔同嘅。咁我见到有几个私信添，OK 都系监制有啲公事想问我嘅。OK，咁我可以开始啊，仲未做完啲嘢，因为仲要咧将个 chat room 咦自动嘅，喂正喎，原来唔使次次整噶， 而家见到个 pop up 咗个 chat room 咧，就即系证明咧，佢已经可以记得我上次嗰个 preference。等我仲要次次整添，咁唔紧要，当然好消息啦。咁我都要 pop 一镬咧，要嚟读 Siri 嘅，因为咧唔知点解 Chrome 近来读唔到 Siri 嘅，咁我再试多次啦，读唔读到先？都仍然系读唔到嘅，所以我一定要做嗰个程序，就系要 pop out 嗰个 chat room。跟住再 copy 条 link， 跟住呢就再开另外一个 browser， 喺嗰个 browser 嗰度先读到。嗱，如果觉得我讲嗰啲无厘头，你唔知道讲乜嘅话呢， forget it， 我话俾自己听嘅啫。因为每个 step 会讲埋出嚟呢，即係先代替到我隻手做緊啲咩嘅。呢个可能係一个缺陷嚟嘅。搞定。哇，已经好多好多留言了。哇， Nicole 次次都是先拔头筹啊。 Nicole Lardo, Wall Junhee, 菠萝包海 ,Hung Chi Lo Tum, 山崎怀 ,Li James 探长好，各位好 ,Nicole Lard He Fair Iron, Running Mouse 探长好，大家晚上好 ,Very Chan Y, 清50港元入嚟七元存在感即闪，人 Siri 到山崎米李果啲人啦 ,Why someone get a 探长唔好嬲， 菠萝 包你斥佢 ,Nicole Lard 你搞佢停，我未见过探长一秒即闹人，嬲猪到恶徒瑶池啲再嚟帮你禁制。正 Hernandez Hello 探长 ,Running Mouse 有啲人好问出害，乜都挑剔一餐，白蛋斋煮 ,Selin Bowman,My James 而家香港好多人都老凤菠萝包慢慢啦，我摆个低线。正 Hernandez 收到 YouTube 通知 ,My James 唔好急，搞定慢慢路 ,Li James 吹天天海 ,Li James 一早弹咗出嚟。 哦 ,thank you, 因为呢我其实我可能同有啲其他嘅做即係自己 YouTuber 唔同啦，有啲 YouTuber 呢要录音咁解啦。咁 ,Live 呢真係好厉害㗎，即係有好多嘢要做㗎。咁但我就唔能夠一路講住一路做，即係我冇咁嘅天分自問。咁呢就即係有啲人我唔明点解，即係可能佢都拗水吹呀，或者可能有好朋友，但是用第二个名字都不定，即是知道咁样会令到有少少嬲。咁其实我又唔系嬲嘅，即系我觉得慨叹咁解啫。喂，大佬，即系嗰啲咁嘅要你等啊！因为嗱，我又亦都为佢而谂过一啲 solution 嘅。咁我拍多几条片，或者剪多几条片，里面咧就有个倒数嘅，咁啊500数到零咁样。咁起码大家都知道，可能摆个堆先啊，可能去食个快餐啊咁样都得㗎嘛。咁呢如果我早搞掂咪早啲出啦，早啲出唔会有 complain 啩，我话你都未数到零嘅出，我相信你唔会咁讲啩。咁呢啲呢都係一个推动力嚟嘅，即係令到能够可以改善到个节目呢，等到你老讽得嚟呢又好舒服咁样。即係啦，即係我曲线少少啦，即係其实我真係唔係怪佢哋嘅。即係只不过佢好坦白咁样讲出佢嘅感受，嘩唔係啩，嚟捧你场喺度重复又重复咁样，都係嗰条片俾啲诚意呀，俾多啲唔同片嘅你俾人睇得啩咁样。嗱呢句亦都係考虑之列嚟嘅，但问题就係呢我呢个 OBS 呢个 app 呢佢好前格嘅，你一播得多嘢呢或者嗰条片太长呢，佢就会拖到你连讲嘢都慢埋甩嘴。咁我暂时都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咁我点可以满足到你呢？咁所以要慢慢试下，睇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大家都舒服啲，或者成个节目 pro 啲。咁俾佢咁样鞭策呢，即係我相信大家好即係好明白事理嗰啲呢就唔会咁样鞭策我嘅。咁我亦都係未必会进步去到嗰个阶段嘅。咁所以呢世事嘅嘢，即係只要你将自己抽离200尺以外呢，即係你諗返起你或者代入嗰条刁民啦，即係喐啲又要夹你话你冇嘢睇咁样。咁你代入咗佢之后呢，咁就鞭策到自己呢更加 professional。咁所以呢人就係咁㗎啦。咁所以呢啲就係利用一啲负能量嚟令到自己变成正能量。係咪好高深先，亦都阿 Q 啦当然。喂，嘩今日咁多黄色嘅真係开心啊。即係咁样咪有存在感囉，大家都。为咗乜嘢啫。 Piran Su， 我有时都收唔到通知，不过定时定候自己开来睇。多谢你啊 ,9527。萧志荣报道，我是不是错过了探长小人？ 没 有啊。Honest Looker 64， 大家好，天天五十港元。 Thank you, 天天。 你活着 Hello 探长 ,What is Zero High 探长 ,Like James 要闹记乜都有得闹、 oh,MK 满五十港元。 Well, thank you, MK 满。 MB 邓模式七分钟后先收到 YouTube 通知。 McClunley 你好 ,Stage Tube say something。 哦，喂，咁咧，大家好啦。咁 M K Moon 同埋即系咪死命坐火车啊？好似系同一个人嚟噶嘛？定系 Mad Moon 啊？唔知啊，总之系 Moon 啦。Thank you。咁啊，仲有邓武式七分钟之后先收到啊？咦，咁我平时系咁 loop 住一个播，咪啱好咯。其实玉龙，大家都有要求，冇错啊。呢、這个先系社会，即系觉得资本主义。有好多伟大之处，亦都有好多杀人之处嘅。咁资本主义有个好处呢，就係、是、即係当大家都有要求嘅时候呢，咁出得起钱嗰啲或者有能力嗰啲就可以鞭挞到serve 佢嗰啲人呢，就係、是、能够达到一个目标，而佢觉得消费咗係值得嘅。但係你老尾呀，你又唔使你俾钱，你睇呢个节目你又多几格咁样。咁呢个态度系咪啱呢？即係我呢个态度，其实我觉得又好矛盾啊！即係脾气就梗有㗎啦，即係人都有感觉㗎嘛，係咪？咁但係你将呢个感觉又係抽离现实，即係你当两个都唔係你自己呢，咁你件事睇法又唔同嘅。即係暗砍你经过好多唔同经验呢，你见到人类之伟大呢，唔係人都自发可以改变到一啲更加精良嘅嘢㗎嘛。咁尤其是我本身我係一个华裔嘅人士呢，个 DNA 可能同日本人就真係唔同嘅。日本人呢，你冇叫佢咁样做佢都咁样做，做到呢你服为止嘅。咁我都好努力咁學習緊日本人呢方面嗰个精益求精嘅精神。咁但係条件呢就冇我哋咁好啦。因为呢佢哋做完一啲精益求精嘅出嚟呢係比较有人欣赏啲嘅。咁但係呢香港人呢，而家啲人宁愿睇一条亂咁 jump shot 同埋冇内容嘅片呢，好高 hit rate 嘅呢，都好過我咁樣大條道理咁樣講曬出嚟，巨細無遺咁樣摸打嘴咁樣，都係得個百幾人睇呢。即係呢個就係仲考多一樣嘢添，考多一樣自己嘅堅持。即係作為一個日本人，喂，你寫書法啊，即係或者你拍片啊，畫漫畫啊，喂，佢人哋點都有一個一定嘅市場呢，係會支持你做呢樣嘢嘅。但香港呢，你真係冇返唔想阿 Q 精神呢，你都幾難捱落去囉，老實講。点解有咁而发呢？就头先嚟探我一位朋友呢，佢係一间代理一啲 gadgets 嘅铺头嚟嘅。咁呢佢就不停咁样呢，有搵好多新嘅唔同嘅玩意，譬如相机嘅 accessories 啊，甚至乎直升机啊，即係嗰啲 drones 啊，甚至乎一啲 stabilizer 咁嗰啲，佢好多呢啲代理嘅佢公司。咁呢佢就啱啱嚟搵我借一部 Mevo 嗰部 cam 呢，因為我以前有部叫 Mevo cam 呢，咁細細部牙签筒咁大部，佢就好有興趣，因為喺網上見過。咁但香港就冇人代理喎，於是乎呢佢就好有興趣代理呢部 cam。咁我見到有人咁上面呢部 cam， 即係我呢、這個慧眼識新星，我專登 Kickstarter 嘅時候買返嚟，咁我之後用過，咁我見過嘅開箱文，於是乎呢佢就想代理呢隻嘢。咁我都想有人代理，因為我 support 好啲。其實呢我寧願用嗰部 Mevo 呢，假如一條友或者兩條友呢係非常之好用嘅。但只不過呢對上次我唔用嘅原因呢，就係、是、因為唔 support YouTube， 佢淨係 support Facebook。咁所以呢就我就停止咗用啦，就用咗而家呢個 Logitech。咁如果佢代理咗嘅話，可能 support 多啲都唔定。咁所以呢我都係諗過，可能咦 win-win 喎，大家都有著數喎咁樣。咁我歡迎佢啦。咁呢佢就同我講呢，佢就係話佢都係拍緊開箱文。咦，咁我交流下啦，既然大家咁坦白，即係咁傾得埋咁樣。咁我就攞我啲開箱文呢，曾經我拍過兩條開箱文呢，即係唔係開箱文咁簡單啲嘛，係介紹一支鏡頭同埋介紹一個嗰啲鏡頭 adapter， 即係嗰啲叫 anamorphic 呢，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呢，如果大家想睇呢，即係有機會你問我留言，我留返俾你，即係留言返俾你，話俾你聽下邊啲 channel。 因為當時我諗住呢開一條新嘅 channel 呢，專係搞呢啲 gadget 嘅介紹嘅，但係好可惜呢，我發覺呢我付出太大啦，即係我剪個片要剪兩三日，同埋我要做大量 research 啦先做到個節目嘅。咁我發覺嘩好難堅持落去，因為呢最主要又是冇存在感啦，因為我教書咁教呢，即係我直頭係巨細無遺講嗰支鏡嘅前世今生拍出嚟咩效果，個比例係點，有咩戲用過咁樣，嘩好複好好內容好豐富嘅。嘩但係得二千幾人睇就知道，而家都係幾年啦，2014年至而家都得2600 hit rate。咁我喺度求其喺度鳩講一輪呢，就竟然就超過二千幾 hit rate 啦。咁所以令到我有好多進退失據，即係究竟我真心做一樣嘢有冇人欣賞呢，即係其實我身體力行咁樣證明咗呢係冇嘅，即係覺得大家都唔識欣賞一啲人哋好有心思，同埋一啲好比相對唯美啦，同埋相對係有內容有內涵嘅嘢。咁所以頭先嗰個朋友呢，就佢睇完我條片呢，嘩你咁 pro 嘅點解拍得出嚟，我諗住求其開箱拍一條片咗喎，嘩算啦，使乜咁 pro 啊，而家越高 hit rate 嗰啲呢就越唔使點樣拍得靚㗎咁樣。嗱我講下香港嘅情況啊，我見到喺日本同埋喺美國呢，人哋啲開箱文呢嗰啲 quality 真係高到呢，即係大人哋同事有人欣賞喎，因為你睇 hit rate 咪知道有人冇人欣賞喎，同埋好多影響力，即係令到嗰個代理商啦，令到嗰個 brand 都可能搵嗰啲人去幫手嘅。但係我做一個 anamorphic 嗰個鏡頭嗰、那個代理商都見過，我都同佢傾過偈，佢又寧願搵啲鬼佬呢，因為唐人有個致命嘅弱點呢，就係、是、一定係覺得鬼佬呢係多啲人睇囉，同埋鬼佬係 pro 啲囉。但係嗰個鬼佬都係踩下單車呀，去啲陽光普照嘅地方影下，即係唔出聲，淨係影啲靚女呀咁樣。咁佢寧願用嗰啲人嚟幫佢做呢個 marketing 嘅 promotion 啊，或者即係佢又唔接納我嗰種嘅。咁變咗呢，究竟即係我整嗰啲 production 係咪即係咁毒藥呢，咁小眾呢咁樣。所以呢、這個令到我即係其實企喺嗰個位嗰度，究竟我做嚟為咗咩嘅呢，究竟我整埋咁多呢啲嘢，即係點解唔嘥啲時間嚟賺錢呢咁樣。即係好多時都問返自己呢個問題。咁所以算啦，即係得閒就做下啦。即係同埋即係退休先做咩，唔通咁可能都要㗎啦。哇 ,ok, 哇又見到咁多黃色真係開心啊。似乎開始大家習慣咩叫做Super Chat 都唔使我多講喎。Hello, 玉龍嗌咗你個名啦。 John Kapnaka Brown 到你好。 喂 ,Hello, 阿俊。 John Jeff 會唔會係 Kent Leung 拜走咗就響重溫留言玩嘢?Steven MACAU, 探長好。Like James, 大家都有要求，但無諗過自己有無付出。Very chat, 你需要提高自己的水平，不是免費就求其。句號 ,Hills 路寶道 ,Like James, 50港元支持， 探長 堅持去做。多謝你啊 ,9527。蕭志榮探長個樣好嬲豬，唔好勞氣。MK, 問探長製作好認真，好多人都欣賞。唔好太贪心，哈哈 ,Om 至47 Hello 探长，今日有收到通知。 喂好啊，我都唔好贪心啫，因为都希望多啲 like 数啫，即係我唔明点解嗰个比例係咁。嗱譬如我嗰陣时猛鬼 studio, 我又系录制，又系要专登约人专登攞个地方打晒灯咁样，即係同埋要别出心裁咁样諗啲即係独立同嗰个嘉宾有啲咩话题要预先諗。又要剪接啦，有少少，又拍埋宣傳片咁成，但係呢個 hit rate 呢仲低過而家 live 喎。咁 live chat 嗰個吸引係咪真係大過嗰啲真係好有內涵嗰啲片呢？雖然我又唔敢講話猛鬼 studio 好有內涵，但係我宏觀睇返其他嗰啲，即係嗰啲兜講嗰啲鬼故呢，即係搵條神棍上嚟喺度講到鬼形鬼聲咁樣呢，個 hit rate 呢分分鐘高過我拍嗰啲猛鬼 studio 10倍或者20倍以上嘅。 我真的不知道解囉，即係我覺得嗰千零人咁樣有時即係自己幻想嗰個付出嗰個落差係咁大嘅話呢，即係難免我小心理唔平衡嘅真係。或者要認命或者照鏡啦。即係有時啲嘢真係做唔到人哋嗰啲效果呀，或者你唔能夠虧盈虧升到嗰個地步呢，咁可能呢個就係個市場嘅問題囉。即係所以呢 ,marketing 嘅嘢我真係識條鐵啦，呢個真係。 多謝你啊 ,9527, 肖子 啊 ,sorry, 讀咗啦，唔好意思。 長個樣好嬲豬， 唔嬲 氣 ,MK, 門探長制。 喂、,Rose, 好似好三面口喎、啊。但三面口得嚟呢，你有 super chat 喎、啊、真係好感激啊呢啲。 Rose C50 港元 ,thank you.Rose C 入咁多嘢 ,very 陳出名的人物都是很堅持，而堅持未必有回報。自己開心便足夠。 Light James 大家求開心狗吹下。 嗯，蘇倫有咩高見？蘇倫是智者咁喎，成日講埋啲嘢都。 蘇倫旺唔好咁介意個數字啦，可以改加嘛、 哦、 多謝你呀、啊、9527。蕭志榮時也命也，可能你戴起鏡時神未到，但我相信用心做一定有回報。 嗱，咁樣講咧，譬如話多謝你啊，9527咁樣咧，即係呢啲嘢咧，就當然一啲心靈雞湯嚟嘅，即係要嚟鼓勵啲失敗者咧，非常之有效嘅。但對我嚟講咧，我唔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失敗者咯，即係只不過我係一個市場上面咧，我比較敏感嘅，即係我成日觀察。我想攞出個原因，即係我純粹係嗰個解謎嗰個謎，即係譬如奇安謎啊、奇安謎啊，當係解謎嘅謎呢，即係我咩都想知道點解，我好奇心喺呢度啊，同埋同個情緒係唔係一定掛鈎囉，老實講。所以大家呢就並唔使即係用一種失敗者嗰種安慰方法嚟安慰我嘅。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好成功嘅，即係我能夠即係靠自己咁樣一個解謎一個好奇心呢，我能夠解決到咁多問題呢，我都略為安慰嘅。咁但係呢，成就嘅嘢呢，就係當然好多人唔能夠抹甩咗成就，就係一新人嘅 career 啦。咁我即係你話呃自己又好點都好呢，究竟即係曾經我都係諗過一個人嘅成就好緊要㗎。即係我有啲朋友好 close 嘅朋友呢，即係成日都話嘥咗你呀，你做得咁好，又賺啲錢俾人賺曬咁樣。當然我唔能夠賺到嗰啲應該賺嘅錢呢，即係以我咁嘅才智呀，同埋我咁嘅勤力呀，咁照解商業上同埋賺錢方面好勁㗎嘛。咁原來呢個世界變咗啦嘛，即係唔係靠呢啲賺錢嘅，咁你仲有咩說話好講啫。咁同埋當然你個人成日好威咁樣呢，即係唔認矮仔呀，又唔認自己做下巴呀咁樣。咁對一啲上把而又俾工作機會或者出糧俾你嗰啲人呢，佢又梗係好唔鋸啦，即係好欣賞你嗰啲人真係好少可㗎。咁我因為我嗰個好奇心令到我解釋曬呢啲嘢嘅時候呢，我已經唔覺得係啲咩㗎喇。即係當然你又梗係話屌你葡萄咋嘛，但其實老實講我真係唔係葡萄喎。原因就係我覺得我仲係未知道點解個世界變成咁囉。即係可能我本身我個諗法真係太過單純啦，即係太過簡單啦，即係好線性咁樣去評估一樣嘢。咁發覺係好多時都係錯㗎囉。咁錯喺邊呢？咁當然呢個亦都係我而家做人嘅樂趣啦，即係成日都揾錯處。啲嘢錯喺邊呢？咁但係搵到錯處未必自己改得到喎，先至辛苦喎，我覺得。同埋蘇倫呢就話唔好咁介個數字可以做㗎嘛， YouTube 做唔到喎，人哋自己 server 先至做到㗎嘛。咁所以呢我都真心羨慕嗰啲講鬼故嗰啲呢，即係講到咁樣都咁高 hit rate 呢，即係佢哋有個 formula 嘅，我相信可能靠個標題啦，可能靠嗰張 thumbnail 嗰張相啦。我嗱，我一一都學緊佢哋嘅，即係當我觀察到我就會試下改變啦。因為我次次出返呢個場景嗰個 thumbnail 呢，就好似個 hit rate 低啲喎，因為唔可以變化啦，你又唔係望住個鏡頭啦，啲顏色又唔係特別鮮艷啦，個構圖唔係特別可愛啦咁樣。同埋主要係冇靚仔靚女啲大頭相啦咁樣。咁所以呢我用一個卡通做嗰個封面呢，好似好啲啲咁樣，所以慢慢改善啦。同埋標題檔呢，我唔能夠真係次次都為一個標題而講一集9/24㗎嘛，因為我覺得好辛苦㗎，因為我要焗住 around 嘅标题咁样讲，但系同我原本嘅原意又唔同。嗱，我再重申我原意系点嘅咧？即系假如大家细个去过露营啦，又或者去 coffee shop 同成班人倾偈啊，咁咧往往咧阿监仔都话：，屌你条友成日屙下包咪都你讲晒，冇人讲。喂，咁但系呢个世界上真系好多唔系人都好似咁中意讲嘢噶嘛？咁当佢哋唔讲嘅时候，咁我讲咗嚟减咗个 dead air 咁样问题咧，咁我就系想。九吹廿四咧，就系、是、想有咁嘅气氛咯。即系因为我有个传统咧，就系、是、以前细个住屋邨咧，夏天嘅时候好热，就喺楼梯口嗰度行张床咁样，有好多街坊差唔多年纪咧，就望住个天喺度倾偈，非常之 enjoy， 谂翻都开心。而家冇呢个空间啦，因为周围都系冷气，热到你都冇可能户外咁样倾偈。咁我觉得而家坐住冷气又有呢个效果嘅话咧，咁啊得闲阿广啊打下电话上嚟啊，得闲嚟揾个嘉宾啊，咁我觉得我好 enjoy 呢个 moment 咯，到而家都系。即系名副其实嘅吹水咯。哇 ，Dominic 咁客气啊！系话阿 Solon， 你未试过八蚊就唔得，我哋想试咗七蚊。 恶徒要系速同努力唔成正比。或者转客方向， 冇错。 Light James 证明探长系好有心去做。Light James 想揾问题所在，唔系搞做。M K 满表演大变可能高收线，但你又唔制遮。M K 满事 Barry Chan 无原因，从泰议员都话支持他的选民是白痴啦。句号。Hills 路宝探长上次去某大学讲拍摄心得，我真系睇晒噶。探长俾我感觉怀才不遇 ，IP 预咗啦，你都睇咗啦。 遇到贵人就天都光顶，不可逆天而行。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探长，我从来无当你失败者啊，可能大众嘅水平未到。你都控制唔到，Ultramax 要$96就入嚟， 哇$20喎，劲啊！ 各位好， 喂，多谢啊，阿 Dominic， 咁咧多谢你诶，冇当我失败者啦，因为好多时咧喺网上面做，即系以前网台嘅时候咧，即系好多人咧都听到心花怒放啊，因为咧嗰啲网台主持咧平时可能做厨房。俾领班學嘅啫嘛，俾人追啲嘢啊！喂，牛河咁耐未炒完咁样，哇！但系夜晚喺个网台度劲到咧，即系一条友讲嘢，一万人听嘅，大佬真系分分钟，同埋举足轻重嗰啲，即系我见到呢啲 path 咧，即系原本系一个nobody， 但系突然间有几一万几千人听嘅节目咧，即系亢奋到咧，直头希特拉咁样嘅，我见过有啲人或者卡斯特罗咁嘅，咁嗰啲。佢嗰個神上線數喺嗰個 moment 呢好出嘅時候呢，咁佢好難返到現實嘅，現實嘅佢係咩呢？咁我覺得佢返到屋企或者返廚房嘅時候係好痛苦嘅，咁但我呢相對呢我就好平衡嘅。咁點解咁講呢？因為好多人呢可能喺節目度，可能 D100， 可能喺城寨識得我呢，咁呢佢以為我拍嘢係吹水㗎，又或者以為我整音樂呀嗰啲係鳩講㗎，因為而家真係作一隻歌呢，同埋你點樣 mix 啊，點樣二次創作啊，兩回事嚟㗎嘛。咁我呢啲真係逐粒音加落去，逐粒音彈落去嘅時候，所以根本就唔識得欣賞你係同隔離嗰個人有咩分別嘅。咁所以呢，我就覺得網台有個好處呢，就係喺嗰個短暫嘅光輝呢，佢就斷定咗你一個咩人。咁我成日講我自己平時拍嘢啊，我直頭有個真正嘅例子呢，即係其實呢樣嘢呢，阿監仔已經同我講咗好耐啦。你要真係真係要得閒曬呀欄先得㗎，人哋以為你吹水㗎，因為網台個個都吹水㗎啦，即係講平時又點威點威，但又唔見有咩作品㗎喎、哦。咁我觀察返又係㗎喎。咁呢有時某程度即係我隨緣啦，我就唔係好鍾意成日都喺度賣帽嗰啲人嚟嘅，即係我唔係一個鍾意賣帽嘅人嚟嘅。咁我只不過有時講下啲心得啊，即係希望大家分享咗呢，我就覺得人人都可能有天分影相或者做音樂，只不過呢因為大家欠缺咗嘅興趣，香港人最欠缺就係興趣嘛，冇興趣嘅一個城市無論品味同埋要求都自然都好騎呢地喺度容忍到無線呢啲咁嘅出現，或者香港成日都冇一啲大家好羨慕嘅一啲音樂人，或者好羨慕一啲科學家，或者好羨慕一啲藝術家咁樣，原因就係大家唔識得去欣賞 唔识用一个角度欣赏咩叫艺术咁样。咁所以咧，网台就充斥住好多嗰啲人嘅，咁讲啊天下无敌大啊，武离作品咁嗰啲咧。咁咧，但系我咧，事实上我又唔敢话好出色，但我真系好用心咁做紧好多嘢，同埋有少少天分咯，我觉得自己。咁有時有啲喺網絡界識嘅朋友啦，有啲係老闆啊，有啲係專家啊，或者有啲真係一個行嘅唔係太熟嘅。咁但係有時合作嘅時候，佢真係同我講：嘩，乜原來真係識拍嘢㗎，喂你拍啲嘢都 OK 㗎喎，喂好好喎咁樣。即係我覺得佢未必係安慰我嘅原因呢，因為佢身邊好多呢啲人嘅，日日都有人同佢賣舞嘅。咁我覺得嗰啲朋友有時佢講一句呢，就好過我自己諗爆一百句囉。原因就係佢都係業內人士呀，因為我哋識即係認識嘅媒體就係建基於一個好浮嘅媒體嗰度呢，就好難避免呢佢哋唔信一啲淨係齋講嗰啲人囉。咁我亦都有缺點囉，我就唔鍾意賣舞嘅。因為我成日都係覺得，因為我都唔鍾意啲人齋講，所以我覺得我賣舞呢，我好擔心人哋覺得屌你個鳩講嘅係咪㗎咁樣。即係我費事有呢個衝突，咁所以呢你覺得唔係咪唔係囉，咁我亦都冇必要呢要成日都喺度賣舞嚟認同自己，即係你要人認同自己囉。喂廣你好啊，終於見到你啦。 廖毅可能啲人太鍾意聽自己鍾意嘅嘢，所以見你無標題兼意見同人唔同，就覺得唔啱聽 囉。哦，係囉。 Like James， 而家屋村都冇呢支歌仔，隔離屋姓咩都未必知。Solin One Slim Wong 八港元 ，Striven M A C A U， 這方面我有個睇法，我唔係睇唔起香港人，探長呢種專業級數，係香港呢個膚淺文化嘅環境下好難 match。Travis Sam 探長晚上好，你活著係咪又係個 D@ 幫人督數一萬人聽顯示路寶講開 hit rate， 念書 live 有位蕭叔叔講下英文童話故事，次次都千幾二千人，多謝你啊9527。蕭志榮，蕭叔叔講英文好好聽，我間中都聽下學英文。 嗱呢個咪有個 point 囉，即係有功能性嘅，即係佢講英文可以學下咁樣，呢、這個功能性呢就會令到有一類型嘅觀眾呢就好即係好過自己睇書，因為有人講埋，即係嗰啲陰謀論啊，或者嗰啲音樂節目啊，即係好過自己睇 Wikipedia 囉。咁所以呢呢、這個亦都係唔同嘅套路嚟嘅，咁有啲人睇書好叻嘅，同埋嘅演繹方法好叻嘅，咁似乎香港個大部分 hit rate 呢都係集中喺呢一類天才嘅人嗰度。咁我呢啲呢喺可能好多人眼中呢，屌你咩都唔識，你又讀書又渣，背書又渣，連噏返一次出嚟你都唔能夠嘅，咁所以咪少人囉。即係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我講嗰啲又唔夠權威喎，咁我使乜聽你，聽老蕭咪得囉。咁所以呢崇拜權威是另外一種人嚟嘅，咁所以呢西靜呢有百幾人聽，我哋非常開心嘅，其實都因為我見到有啲有個現象呢，大家分析一下啦。因為呢我見到我聽到有啲好高 hit rate， 譬如最尾一個禮拜內埋單係可能講二三萬嘅，但係 live 都唔夠多人㗎喎，咁反映咗啲咩呢？不如大家一齊諗下。因為呢點解大家諗下呢？因為我呢好頸渴啊，今日唔知點解。因為頭先可能食飯食咗好多味精。 有緣聚無緣散， Sharon M Hello Hello Sir Hello Everybody Sharon M 遲咗添。 喂，繼續幫我諗下點解頭先問嘅問題。嚟只杯咧，哈！終於啊， 唔系借咗部琴啊！呢部系都几旧嘅 M Audio 嚟嘅，因为上次咧我做下咧咁巧停咗啊，唔知大家有冇兴趣咧？上次我作紧一只歌咧，六四之后嗰日咧，无端整咗停咗，咁跟住咧就我又发现部琴嗰个 pitch band 坏咗，即系我咪成日怀疑有鬼，唔知大家有冇听？即系无端端有一条 track 咧，无端跌咗落半度，你知？一跌半度，唔係跌一度，唔係跌兩度呢 full note 呢嗰個感覺好鬼鬼咁，好撞㗎嘛。咁呢整到驚驚地㗎，本來都。咁我就發現呢，原來係個 pitch band 壞咗，即係唔喐佢都喐，即係自動好似有個鬼手喺度喐緊咁。咁後來呢，我叫個朋友，我問個整琴嘅朋友呢，就問咩原因會咁啊。佢話呢個牌子嘅呢個型號呢，嗰粒 chip 呢係好容易壞嘅，即係燒咗，咁佢就 handle 唔到嗰個 pitch band 嘅，成日係咁樣自作主張去喐嘅。咁所以呢佢就話你如果趕用呢，我借嗰部你先啦，咁你再拎你一部俾我整啦，咁樣。咁非常好啊，即係邊度人幫人做修理嘅做得咁好㗎，嗰個就係龍仔啦，咁我多謝佢先。咁佢就借呢部琴俾佢，話慢慢還啦，我都唔用嘅，擺喺度好耐都未用過咁樣。咁當然而家要幫襯啦，咁我拎返部壞嗰部俾佢整囉。嘩正喎，玉窿50蚊，多謝你。Superchat 真係好啊。 麥昆連50港元，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壞有午餐肉有瘦肉，出街食餐蛋麵要留神。 嘩咁恐怖。 列探長，晚上好。沙林旺做乜咁多人 Superchat 嘅。韦神翁，如果实际地谂，应该系你太老实，冇将啲片剪开。你之前咪话 YouTube 要睇够某个比例先 count。譬如你之前打机，如果斩开每半个钟一节个 view 数，可能差好远。Sharon M 想见得意猫，恶意冇错，猫系卖点。Sharon M 今晚 super chat 超踊跃 ，Terence Wong 使乜谂啦？九成有人督数啦，哈哈哈！ 咁啊唔可以咁讲嘅，即系唔应该觉得人哋督数而原谅咗自己少数噶嘛，系咪？即系往往咁样谂咧，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嘅民族嘅弱点啊！我哋嘅民族啊，唔系中国啊，即系个弱点就系咧，即系好容易原谅咗自己嘅。咁我其实我对自己都几衰嘅，即系毫不留情。咁樣批判嘅，咁呢個可能係精神病嘅一種嚟嘅，我唔知啊，即係咁，但係我覺得冇壞嘅，即係你對自己緊張啲，咁起碼負責任啲囉，我覺得。咁點解今晚咁多 super chat 呢？因為原因係方便簡單同埋值得支持嘛，即係唯有咁講啦，係咪？咁如果未試過嘅朋友呢，應該試下嘅，因為呢個 experience 好好嘅，因為呢即係又有個黃色巴又好醒神啦，兼夾呢嘩我又會令到我好 hyper， 因為呢平時呢我發覺以前最早做狗吹嘅時候呢，有朋友好好嘅朋友同我講呢，你好似怨婦咁成日喺度生呢，即係冇嚟活力咁樣呢，即係見到你都辛苦啊。兼夾上次呢唔知點解有好多善人呢就話俾我聽呢，嘩次官又提起你呀，話你呢即係因為冇做節目嘅時候呢冇人窒頭窒勢呢，咁一個人做得好辛苦啊，咁樣。嗱老實講，有人窒頭窒勢呢，咁令到我嗰個血壓同埋嗰個腎上腺素呢係好高嘅個指數。咁的確呢可能有啲火花啦。咁但係我個感受並唔係太好嘅，老實講。即係我唔係唔俾人窒得啊，問題就係呢有啲有鳩拗嗰啲呢，即係例如放生應唔應該，即係係咪破壞生態啊，是不是很殘忍啊，這些都不用討論的，但都要跟你拗的話呢，那你覺得即其實很累和很無癮，那當然我們都尊重你的信念，那但是我並不辛苦，老實說如果我覺得一個人做辛苦呢，我就不會不時這樣爭取回我自己做啦， 我就留在台上做啦，是不是？我就正正覺得一個人做是很舒服，即是整個感覺無論節奏啊，無論我想講什麼話題都可以自己 handle 啊！當然我咁講係死頂嘅。當然如果有 partner， 如果 partner 好夾嘅話咧，同埋互相尊重嘅話咧，係做節目非常之舒服嘅，同埋有啲壓力係俾咗對方去承擔嘅。咁但係一個人做咧，我唔覺得辛苦咯，因為我把口係可以唔停噶嘛。咁二來同埋我發覺咧，有咗呢個互動嘅 live chat 之後咧，我真係直頭覺得舒服添啊！ 因为我有个喉咙可以唞到气咧，就系、是、读下人哋啲留言啦咁样，咁大家当吹水咁样几开心啦、 啊。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可能你唔太老实，冇包装自己成为某种形象行出嚟。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打错，系太老实， 太老实 了。呢度艺有研究，指人系中意听自己听过嘅嘢。所以成日鍾意惯性听同类型自己认知嘅事、嗯、甚至係鍾意讲重复又重复嘅旧话题、 嗯、 所以对一啲自己未听过嘅逻辑係有所抗拒、 嗯、 难听啲讲係唔接受新事物，只要你成日他妈係女人跟大为屌人就自然多人听囉、 嗯、 不过睇死你一定唔会咁做， 我会啦吹呀 得意猫 baby 可爱过有台贵族猫，难我唔系刻意比较啊哈哈哈 哈，个人鍾意嘅啫。 保尔，我一部手机蓝牙听声，另外用第二部手机输入文字，两部手机就面唔同步成十秒。 哇咁唔奇嘅，因为个网络收啲嘢入到嚟压缩啊，唔系要解返压出到嚟个速度唔同，咪有少少 time 嘅 delay 囉。咁啊覆返你先。咁呢其实自我、包装自己为某种形象行出嚟。咁我觉得我就唔鍾意做啲套版嘢嘅啫。即係其实人人都有自己的形象嘅。咁我呢个形象呢只不过我係唔模仿其中有某啲大家好接受到形象。咁我做返我自己。咁长远嚟讲都系一个形象嚟嘅，我相信。咁所以呢个就唔使担心嘅。但系只不过你同个票房成唔成正比咧，咁呢啲就系一个唔经计算同埋经过计算嘅分别啫。就并唔系我冇一个固定形象，我觉得。咁咧同埋就Sharon 话好觉得只猫好得意，但我讲个真相俾你听啦，佢而家一啲都唔得意啊！哇，睇下成脚俾佢搞到，不过个镜头睇唔到啊，损晒啊！而家见嘢就爬，直头系当爬山咁样咧，同埋当我只脚系梳化咁，你一跳上系咁，哇！搲到我咧呱呱嘈，我同阿监制都吃尽苦头啊！同埋条友咧冇装冇狠嘅，我以前养下虾饺啊、B B 啊，同埋 Nana 咧、猫咪嗰啲，边度有咁曳噶？佢曳到咧，你食紧兜嘢咧，佢喺个台度咧搏桥咁搏过嚟咧，即系宁愿两手勾住你个碗，只脚喺另外一张台度，佢真系盘死咁样抢你嘢食噶。咁我請阿大貓食嗰啲嘢呢，佢就直頭唔分裝閒呢，就嚼個頭埋係搶嘢㗎喎，即係完全係冇分大細，冇分先後，冇禮貌，即係一隻咁嘅貓嚟㗎，原來佢係一啲都唔得意㗎，真係慘呀，中咗伏呀今次真係。不過佢就真係超聰明，因為呢我到屋企度門呢就係、是、個因為門鎖呢我一入嚟住就比較爆爛咗，咁我就懶得整啦，咁我搵買啲超強攝石呢就喺兩邊度一攝攝住佢呢，咁呢就擁唔開嘅，即係唔係擁唔開，即係擁就開，但係呢就會自動攝住咗，咁呢就即係有私隱咁解啦。咁阿 Nana 同埋佢大貓呢至到而家都解破唔到，我閂咗門呢佢頂到門喺度叫㗎咗。即係細貓嚟咗個幾禮拜已經解破咗啦。就係原因就係呢有一次呢佢又唔知咩辣興咗大嘢呢，俾人兜巴冚就飛咗埋牆，嗰下衝力呢就撞開咗道門啦。咁至到而家呢次次都衝埋道門撞埋呢就開咗，就得逞呀。人哋嗰隻貓喺度成年呢都唔識開咗道門呢，但佢嚟咗個半禮拜就識㗎啦，真係聰明到爆。 搵信换领啊点，唔好冷落佢。 梗唔会啦。 Alan Chu M H 八，大家好，今晚迟咗。 我唔紧要一阵。 让牛屠谣，唔好再讲猫系咪点讲。阵间佢连猫猫都屠铺埋。搵信换你讲，喉咙舒服。突然谂起大声公，差啲唔记得咗呢个人。 算啦，忘记咪算啦。 听众个请多啲挑机。探长要新鲜嘢冲击下佢，你够啦！哈哈哈哈，猫猫爬山 ，Very Chan 可能同年龄有问题。韦信旺咁细只，系咪要严啲管教 ？Rose 是 Super Chat 好方便，之前已经想支持探长，不过 PayPal 入嚟入去都入唔到。去转数又懒， 你 够啦！慢慢教啦，恶徒要 Solon 此言非虚。 你讲个咩非虚啊？阿苏伦话咩啊？咩猫猫葡萄？ 定你想讲咩啊？你一句嘢讲晒佢啦，唔该你，苏伦。咁仲有咧，我阿 Super Chat 系真系方便嘅，但我唔知佢抽几多佣啊，暂时都。但系胜在咧，即系个画面真系好精彩嘅，我最中意见到啲有颜色嘅巴。猫可能童年纪嘅问题，我就唔觉得，因为咧以前哈狗同 B B 咧都系好细只 B B 嚟嘅，佢哋都唔会咁嘅。可能当时 Nana 管教佢啦，即系帮咗我管教佢，即系佢一犯规就打佢啦，咁变咗好守规矩嘅。但系呢只就真系不得了啊，黐线到咧，黐线猫嚟嘅简直。苏伦，你快复翻我咩？哦，骆驼遥啊，此言非虚。骆驼讲个咩咧？骆驼遥，猫系卖点啊？你觉得系？ Sharon 啊，你只猫 B B 聪明但野性，要从细教育啦，哈哈。老一零探长你好，呢度魏小猫系中意爬山，因为可以占领大髀增重，按住四七，诶，只猫咪博验先至好玩。 嗯，我都觉得系。慢 请全大声公而家都自己开 YouTube， TV 妈妈 ，very 陈反叛猫啱你，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猫 B 可以由细教导，仲有得救。Very Chan 入户口实际多啲。 嗯，但系你知唔知户口系咩咧？平时嘅朋友，如果唔知咧就唔紧要嘅。咁我可以 show 一次俾大家睇。本地嘅朋友删咗个 chat 先，就请你 HSBC 啦。咁你可以抄低佢啦，或者 screen cap 啦。咁海外嘅朋友 PayPal 方面啲嘅咧，就应该咁样啦。咁我讲一次嘅啫。因为唔好成日讲，好似好同臭咁样。同埋我就真系唔系好等钱使，不过唔等钱使还唔等钱使。不过咧，如果有啲sponsor 令到我 replace 到我嘅 workload 咧，咁我绝对系欢迎嘅。咁虽然呢个咧就距离好远，咁但系都系从慢慢习惯啦。因为即系你灯油火蜡都要噶，系咪先？咁所以唔好讲呢啲系失感情，但系开唔翻嗰个。Live chat 我开翻啦 ，OK。我梗系唔会弃养啦，傻嘅咩？猫点可以弃养噶？弃养嗰啲人咧，就真系佢个生活有啲好唔方便，好体谅嘅。因为我上日接收猫咪咧，因为佢个老细咧真系养唔到，因为身体嘅问题。咁但系我绝对唔会谂呢一着嘅，老实讲。可能有啲人要移民就要弃养啦，咁但系。我都唔会嘅，咁样大家放心。咁同埋咧，猫由细教导，咁我就主张咧全放任嘅，因为佢好无辜地嚟咗你屋企咧，你即系我就唔想扭曲佢嘅性格咯，即系佢中意咁咪咁，因为大家都要一个适应嘅，或者适应大家或者迁就嘅原因就系我人同佢唔同，因为我人识得调节自己。嘅生活態度、生活方法咁樣，但貓呢就相對好難，因為你同佢溝通唔到。咁佢嘅 DNA 決定咗呢樣嘢呢，我盡量忍受嘅，即係佢搲搲下咁，走去剪咗指甲囉，即係我又唔會打佢，盡量唔打啦。因為我以前都打過 BB 嘅，因為佢呢賴屎賴喺個洗手盤嗰度，唔係賴喺屙呀，好正經咁樣。咁我呢我打過佢好後悔，原因就係你打完佢都唔知點解佢唔可以屙喺嗰度㗎嘛，係咪？咁所以呢我會採取極度放任嘅態度呢，就由得佢發揮下，佢老咗咪自然啲活動能力低咗，咁佢又唔會咁百厭㗎啦，咁樣囉。咁所以當然監製未必認同嘅，但我就的確係咁諗嘅。咁你話大聲公自己開 YouTube 麻麻地，咁亦都係某個網台嘅大媽都講過啦，你冇唔喺我台度咩都唔係咁樣，咁我真係俾佢講中咗囉。真係唔好意思，佢講都係真理嚟㗎嘛，真係對某啲人嚟講。唔係呢個其實所謂真理呢係好正常嘅現象嚟嘅，因為呢一個網台集結咗幾個節目嘅人，每個節目都有自己唔同嘅擁趸嘅時候， 咁当冇嘢听嘅时候，人就好鍾意搵返嗰个品牌嚟求其听住先，鸠听都好，都要开返嗰个品牌嚟试下第啲节目，即係有信心同埋有習慣性。咁所以呢，喺网台嘅垫底呢，个 hit rate 又唔衰得去边嘅。我见嗰啲好 worst 嘅节目呢，佢都多过我嘅。咁但係我就梗係唔會覺得我做得差過佢啦。但問題就係、是、品牌效應呢，對一啲普通 layman 嚟講呢，佢唔能夠分辨到嘅時候呢，就好容易信咗品牌，即係唔鍾意自己分析或者唔得閒分析呢。咁呢個好正常現象嚟嘅，又唔係代表大聲公講得特別差咁樣。咁所以呢，就好多人都冇勇氣嘅，即係毅然咁樣劈炮離開個網台，但又接受唔到呢現實，咁咪死死地返網台囉咁樣。但我呢就消化晒㗎喇，我完全明白，我亦都知道呢，就算我喺網台嘅時候呢，我個 hit rate 呢，啲人根本就唔係有心聽我㗎嘛，咁又有咩意思呢咁樣。因為呢，我曾經有個經驗呢，就喺 D100 嘅時候呢，即係嗰啲人明明係你嘅節目嘅擁趸嚟嘅，甚至乎送埋禮物俾你呀，嘩，但係一同大班殺氣呢，嘩，即刻反轉豬肚呢，係咁樣欺凌我喺網上。咁證明咗啲咩呢？咁我要一個咁好奇嘅人呢，咁慢慢研究呢，根本佢就唔係俾面你，佢俾面即係一啲即係奴性好重嘅人呢，咁最有權力嗰個人你都同佢反面嘅，我話知你有幾好聽啊，等下同你反面㗎啦咁樣。咁所以呢樣嘢呢，我又完全接受到喎。咁你接受到咁多現實嘅時候，你又消化咗呢啲咁嘅衝擊嘅時候，咁你自己得百幾人聽呢，你應該感恩先啦。因為呢百幾人呢，就係、是、排除萬難呢，唔係因為啲網台效應呢而走嚟聽你嘅話呢，咁你係咪好型先覺得自己即係咁都有人支持喎。嘩，我見到一個戲呀，好耐冇嚟啦，就係、是、Terence Wong 啦。咁呢度有兩個 Terence Wong， 一個有中國同阿八爪魚啦，你見到張相幾戲呀，直頭一塌咗喺個凳嗰度好似八爪魚，咁你就知佢係八爪魚啦。喂，多謝你嚟喎，咁耐唔見啦。嘩，Black Tie 現在才回來的，去哪裡都沒見你兩次了，好像今天的留言都挺密集，非常好，不過還早。 Sharon M 講回頭先的話題先，那我都算新來的探長，這種形式是比較獨特，不似有很多資訊給你，但又好 relaxed，好舒服，幾好，所以我都成日翻嚟喎。 喂，多謝 喎。多謝你啊 ,9527, 蕭志榮 ,Superchat 七成俾你，三成俾 YouTube。 都老實啦。 老一零唔好氣養 ,Sharon M, 蕭志榮你解答咗我想問嘅嘢。Thanks,Sharon M, message retracted, 搵信王係咪英短性格係咁。 應該唔 係。Abdi 聽探長有互動，感覺有參與，投入感多啲，似朋友傾偈。正 Ultramax 96其實海外直接用 PayPal email 作 friends and families， 受惠者應該不會吸扣款，至少北美係咁。Blackter 翻來了，老一令人有人格，貓有貓格。Lil 藝第日小貓大隻跳得高，就唔會怕大比價啦。豆皮 Hi 探長，各位好。 Sharon 嘅貓都要學習同人同其他貓相處㗎，話曬係家貓嘛，其實唔一定要用打佢嘅方法嚟教啩。Elgard Hello 探長 ，Sharon Wong Hi 探長，樂圖搖九吹24，如果 live 有過千人。福留言都有排福，所以多人睇又未必做到你想做嘅嘢。 咁啱嘅。 是我之前隻貓貓活到26歲先至走，你點做好探長？我啱啱返到屋企，隻小狗嗰度周圍都係屎老狗，好忙啊！今晚起你有你講我齋聽，嘻嘻。Simon Wondrous 是26歲，咪人類成300歲。 嘩，26歲我真係未聽過喎。嗱，識阿陶君衡呢，佢隻貓20歲嗰啲覺得 amazing 嘅。咁而家呢阿 Nana 18歲呢覺得好感恩㗎。因為 Nana 啲活動能力真係好低嘅。佢呢係草力㗎。吵到我返去呢佢先走埋嚟，仲唔係日日都得喎，佢可能要吵兩日先有一日呢走嚟同我玩呢，即係所謂玩呢都唔同以前喎，佢嚟搵個頭呃下我呢，咁我捏下佢呢，咁我又好開心呀。但係早排呢我總係成隻反轉佢喺度撚佢呀，但係而家佢直頭係冇曬興趣，成日塌喺度呢任由魚肉咁樣呢，我都唔好意思搞佢， 因為太老做運動呢都死了，諗住前台成日同佢做 sit up 呢，即係佢隔起拱返落去呀咁樣呢，咁希望練下條腰啊，因為條腰呢最明顯啲肌肉萎縮啊，一摸落個脊骨到好似恐龍咁呢就知道佢不妙㗎啦。咁但係而家連運動都唔想運動呢，唉，希望佢覺得舒服啲啦，咁樣俾啲大麻佢食下啦。咁仲有呢啊，呢叮當你隻狗都頭痛喎，屎佬狗諗起都嘔血啦真係。咁仲係喎，阿 Otto 如果狗吹呢過千人都幾頭痛喎，即係如果人人個比例好似而家咁樣留言呢，我真係應接不下㗎喎。今日又唔係冇話題嘅，我話題就係頭先同一個舊同事上去探咗佢，點解上去探佢呢，我有目的嘅，一間講。 Sharon M 大聲公時間同人撞，聽開第個台點聽佢啦。Terence Wong 喂 ,Terence Wong, FPL 探長惡徒搖貓仙人屎糖蝦，老實講我日日聽 D100, 但係都有每次聽你、哦、Lecter, 搞錯啦，上幾次都有 support, 係咩 ?Ultramax 數96, 我係跟住你走架 ,BBQQHK, 我都有兩隻貓，一隻已經17歲，一隻就6歲，貓係要嚟寵嘅，你寵佢哋，佢哋就會好頂你、嗯、,Terence Wong 係你好嗎 ?Terence Wong,呢度魏大媽出去出面咪又係死得，而家最多人聽嗰啲都唔主力講政治，你又偏偏背道而馳，多謝你啊 ,9527 Now Sharon 唔使客氣 ,Sharon Ng, on to 47, a decent 貓入屋要俾佢知邊個是老大，例如俾嘢食要先俾大貓先，新貓永遠是最後食，囂是路寶 貓、哦、 有個節目是個墨西哥移民美國叫 Says Dog Master, 我睇完都明白好多養狗訓練狗同埋人獸相處嘅方法。 嗯喔係啦，即係我覺得貓好難訓練到嘅，因為監製試緊買個 clicker 俾佢呢，即係咁樣呢就要點佢做一樣嘢，每次呢又 click 就有得食，咁希望訓練到佢啦，咁呢啲責任就留返俾佢啦，即係我就絕對放任嘅對動物，因為我要尊重佢個 DNA 嘅發展，即係你養得佢就係一個責任，你就要啃佢啲難頂嘅嘢嘅，即係我認為係咁嘅。咁大媽出出面又係死得，咁佢梗係唔會出出面啦。而家最多人聽嗰啲都唔係主力講政治呀，咁嗱呢樣我又唔知呀，而家最多人聽係咩呢，講點我兩度喎、啊。你又偏偏背道而馳，我點樣背道而馳呢，我又講返政治咩，我講話題㗎喎，我上次嗰單嘢唔講唔係人啦係咪，仲有要覆邊個呢，係呀、啊、多謝阿塔 support 啦，我知但係你上次好似冇留言定唔知點，總之我覺得你 一次半次冇嚟我都記得㗎。 Inson Wong, 如果過千 view, 但又係得我哋十幾條茂利出聲，探長又會好大惑不解不停問嗰900多友做乜唔出聲。喂someone Blackjack, 上次先將佢看店賺嘅錢 superchip 咗俾你。探長冇 係喎有喎、 啊。Blackjack 貓的年齡係1歲大概等於人類幾歲。Blackjack, 仲講私處仲心甜。47,Addy 貓咪26好厲害。我兩隻18歲走咗、嗯、,Sharon M 18歲都好勁啦。 係呀冇錯。喂頭可能 skip 咗嚟記啦，梗係記得你講呢單嘢啦。你一講我梗係記得。同埋你話冇心肝呢我都唔否認嘅，因為年紀大㗎嘛。咁、嗯、墨西哥移民咩呢、這個我、哦、個節目。喂講緊節目呢，即係覺得呢其實唔知大家唔睇 VOTV 呢，咁開頭 VOTV 出嘅時候呢我覺得啊無線終於都有人打擊佢啦，咁樣因為當時呢我見到土瓜灣呢我食開嗰兩間餐廳呢有一間都播緊 ViuTV, 咁但係冇幾耐呢佢就播返無線啦，咁但係到而家呢你好坎坷，我見到 ViuTV 個 hit rate 呢係出奇地少人睇嘅， 無論擺 YouTube 啦，同埋甚至乎嗰、那個真實嗰個 hit rate 都好低嘅，你睇啲廣告就知嘅。咁但係其實 Viu TV 論製作、論唯美、論呢、這個內容都好過 TVB 喎。但係真係九個俾你吃屎啊！真係唯有咁講。即係究竟要拍成點先至可以改變到呢個現實呢？咁甚至乎香港電視咁樣嗰陣時，佢拍得係好過 TVB， 但係呢我都認為喺劇力方面呢佢都係唔夠大膽，咁即係仲有改善空間嘅。咁但係個空間喺邊度嚟呢？都冇買嘛。咁所以唔可以賴政府曬嘅，即係唔可以賴曬政府嘅。我覺得本身作為一個受眾呢，你都係有份叫佢死嘅，我相信。咁原因就係呢，香港人實在即係恕我咁講啦，係崇尚平庸嘅，叻又叻得滯，精又精得滯，又 niche 得滯，渣又渣得滯。咁樣嘢呢，咩都勁亦勁得滯，渣又渣得滯嘅時候呢，咁慢慢咪走向中間囉。即係唔即係求其交做，有人做過嘅就為之 OK 嘅。咁有啲有意見啲嘅，意見鮮明啲嘅，就覺得接受唔到喎。咁想點啫？咪真係想平庸囉，講到最尾。喂，阿彈真係好開心啊，伏一聲眼尾都睄到嗰個顏色嘅，真係開心。Thank you 你啊。今日 part time 賺咗十蚊啊。 李寇兰今日食环署因为一蚊拉75岁阿婆， 喺元 捞到阵，杀人温半信王，廖艺娜娘冇乜活力，你更加要主动去摸下佢，因为动物喺我哋摸佢嗰下系最接近细个妈妈 ring 佢嗰下感觉，所以摸佢系最好嘅交流。Rose 车生都话佢行 eat 咗10几年，都系见过几只系24岁，所以 eat 生叫佢猫先人。Alan Chan 另一面睇紧东京深宵直播。周庭安王之峰东京之行，韦信宏要拍得够差够烂够核突，先有得同无线争。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 ，Black 陈每次都系头一两个冲入嚟留言。探长无心肝加入 ，Mike Jamesy TV 几有创意。而家夜晚好多时都开 VRU TV。小明坐火车 ，Hello。 Hello， 哦，即系啊。MK Moon 唔係同一個人啦，你而家先嚟。阿塔話咩？咁你啊讀啦，我都唔留翻自己讀啦。 咁你等你知道我有聽，我俾客入場費 ，remind 一下你。 喂 ，thank you。 General Vit 係走偏鋒，節目主打年青人市場，但係唔係太啱合家歡。Terence 旺踩過界宣傳片是不是你 的？你出了啊！ 多謝你啊 ,9527 Nicole L。我看完食環單嘢都嬲到黐線，韋信旺重複，無線多人睇不是因為香港人冇得揀，而是香港人揀咗無線。索倫旺9.9港元。 都講唔到嘢啊，索倫。 VRU TV 我好支持，卡通片都好睇啲㗎。 係啊，因為呢啦，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在90年代以后，其实90年代中开始呢，你觉不觉得无线已经没有一些好看的卡通片了？即是不要说出不出名，即是有内涵一点的都没有。原因呢，就是不知道从哪套卡通片开始呢，那就连埋一些产品在一起推，譬如包蒜陀螺这样，又同埋不知道什么，我唔知道唔多啦，即係總之呢，你見到每一個卡通都有一個 product 跟尾嘅呢，就係、是、個真相呢，就係、是、原來一套卡通呢係無線唔使買 license， 唔使買片返嚟嘅，就係、是、嗰個 product 幫佢買埋，咁兩樣即係就換返啲廣告返嚟。原因就譬如一集包船陀螺裡面有4個廣告嘅，咁呢佢買一套包船陀螺返嚟呢送俾無線播，咁無線就換返啲廣告時間俾佢，係咁樣運作嘅。你試想一下，每套卡通片都要跟 product 嘅，咁咪變咗個 product 主導囉，即係唔係話有人送嘅話佢根本就唔會播，佢唔會自己再嘥錢去買一套卡通片返嚟。老老實實一個好有心機同埋好有內涵嘅一個 一个 production for 呢个动画嘅，人哋系即系下下都系钱嚟噶嘛，人点可以唔同你讲钱啫？咁就偏偏咧就俾嗰啲有 product 嘅卡通片充斥晒，我哋嘅下一代咧，啲年青一代九廿后咧就系咁样大噶啦，全部啲卡通片咧都要经一个 product 嘅，咁唔好讲内涵啦，咁你可以话有得玩有得睇嘅，咁但系又点会有啲好嘅动画啊？咁 Viu TV 佢冇呢种客路啊嘛。咁所以咧，佢买亲嘅卡通片咧，相对咧就一定系好过无线做开嗰啲，就系咁解啦。九个九冇得打嘢啊！喂，苏玲，俾你试下十个零一啦，十个零一应该即系试个临界点出嚟，应该要最多请翻你食猪扒饭啦，好冇？焗猪扒饭咩记嗰间叫做平记？定系咩新城定金城唔记得咗添，冇心肝。 神王九个九都冇打嘢，Ive General 个遥控都唔喺你手，睇条舞 ，Nico Larbo 多谢你啊！9527下婆自力更生，佢哋因为佢卖一蚊纸皮拉佢，佢要没收佢架车仔同纸皮，真系黐狗线，嬲爆！呢个艺其实好多讲旅游、讲生活、讲饮食，总之唔理政治就好似有好生活，咁你就可以多一班港珠听众咯。Ultraman 数96 Solin 劲，进阶俾多一博子啦， 俾咗两毫啦，我觉得。 九零旅客见唔到香港贫穷一面，用办法整走阿婆，想佢收皮好，再有议员帮手先将件事曝光。香港回归廿年，居然变得越来越比大陆贱格咯。大陆系明贱莫须有，香港仲要贱完扮无嘢。政府部门做假放蛇，同占领市用黑警扮示威者搞事，真系同一手法喎。Light James 踩过街广告，琴日都见出咗。按住47 at 以食环石局一蚊足价，阿婆好扑街咯。搵信搵 Fiat 买啲日劇都好咯。沙林旺系都蝴蝶嗰条。Resputin Watch Site 探长你好， Hello, 大家好。 Resputin General 冇咗儿歌金曲颁奖典礼。Light James 连播动画都敢拍冚。Man Siri V at U TV 之前播卡通片，有夫日记劲好睇。 Book 村仔傻傻地好有共屋。Kaya Chan to be fair。J 二定 J 五唔系 O 金， 好似系 J 2系嘛？我自有所知。嗱，其实宣传片咧就应该唔系我拍嘅，但系嗰啲 behind the scene 同 making of 咧就我拍嘅。咁大家应该留意一下佢嘅 Facebook 啦，即系 J 2啊，定唔知 TVB 嘅 Facebook 有关踩过界嗰啲嘢，应该我拍嘅。咁如果有嘅话，我会 follow 出嚟，但我仲未得人揾啦。如果大家有时间揾咧，帮我留意一下咯。因为咧，我靠嗰啲片咧，可以 sell 第啲客，即系俾佢知道我真系拍嗰啲主流嘢啊。因为之前我拍亲嘢都唔主流咧，佢就幻想唔到嘅。即系假如你个客咧就净系睇无线嘅啫，咁但我 show 条机管局，攞呢个工作证同埋入禁区必须要睇嗰条片，佢未入过去冇共鸣，唔知你拍嚟做乜噶嘛？分钟即系有啲人幻想力低到咁噶嘛？咁譬如我拍达哥同埋有个叫黄老谷嘅，同埋三上油鸭嗰条片，咁嗰个客完全都唔打机嘅，都唔知阿达哥系边个。咁又冇共鸣㗎嘛，咁我就少咗嗰一层嘅客喇。咁梗係 TVB 喇，咁我播咗我啲片之后呢，俾个 reference 佢睇呢，佢觉得哦嘩 TVB 喎，咁样即係人就咁蠢嘅，冇辦法。咁所以我都唔撒氣㗎啦呢啲。即係我希望做到自己咩都有啦，即係为咗生活好啲咁样。咁如果啊，即係我好似 Al Sunny 啦个朋友咁呢，即係淨係做 YouTube Live 呢，佢话等于做两份工咁多钱，咁当然啦，佢有成20,000 hit rate 啊，咁我呢啲啊望尘莫及啦，谂都未谂过啦咁样，咁所以咧，暂时我如果做 YouTube Live 能够取代咗部分工作嘅话咧，呢个当然有理想啦，咁呢啲机会暂时都唔喺我度，咁亦都啲朋友亦都分析咗啦，点解你咁少人咧？你又唔使咁觉得自卑嘅，原因就系、是。你 hit 唔到個 market 嘛，你又唔能夠做到人哋啲嘢，咁所以呢繼續咁樣我都非常開心嘅，因為我又可以真正投入個市場度 做一個冇咁離地嘅港豬，咁樣就知道個市場係點樣嘅，咁樣我覺得講嘅話題都可能多啲添。 喺 General 战队系列最多玩具卖、 哦、 Blacker 十美元一定出到 Solin One Slim One 十点一港元 On to 47 AD 中环大把职业大陆黑嘅，又唔见食环捉佢哋，捉自月更新的阿婆正衰人 Light James 而家啲战队同拉打都系狂 sell 产品、 啊、 Nicola Now Leo 危好彩有曝光。呢单嘢一定唔止一单，多谢你啊！9527 Nicola， 仲要系食环方射，俾服阿婆踩。咁佢班人系咪谂住自己无脑嗰一日 ？Winston Wonderful 之前有个节目叫404之异国异域，讲世界唔同地方类似香港呢种处境，几有启发性。不过沈旭辉就能顶咗啲， 沈旭辉个发型好难顶嘅。 四七我都觉得系真系嬲到爆。林郑俾五嚿水大陆乞衣，但就为一蚊捉阿婆。沙林旺街陈 J 二刀 D 好动画，好似钢之炼金术士。Alan Chum 我真系睇网台都冇时间。根本香港嘅电视节目时间都冇 ，Kyle Change 二系有唔少好嘢 ，Lil 艺 Nicola 好在婆婆揾嗰个唔系牵西派咋 ，Blacker 有冇睇到最近热话大陆买咗日剧《深夜食堂》嘅版权翻拍，但入面啲嘢肉酸到癫，又无啦啦劲加入无理嘅植入广告，真系当恶作剧咁睇。 喂，其实大陆咧，我唔明点解咧。即係啲人為咗錢呢可以容納到一個明明拍得好靚嘅一個畫面呢，無端端整個好核突 artwork 嘅 brand 喺度嘅。即係係咪食屎呀大佬，你冇咗嗰個 brand， 或者你還點都賺佢錢，你不如幫佢 redesign 過啦，即係令到你好配合到個成個畫面就唔得啫。即係我覺得呢，日本人有樣嘢做到嘅，全世界都做唔到嘅。即係我暫時見到就日本人呢，所有全世界主要是美國的 brand 呢都可以放任俾佢日本人再重新 redesign 過佢個 image， 而可以喺日本出到嘅。呢、這個咪就係人哋真係企硬囉。譬如以我所知呢，日本嘅有啲 magazine 呢，佢落廣告呢，佢係某一本雜誌呢，佢同一個 brand， 佢係 exclusively得嗰、那個九本雜誌，譬如舉個例，譬如Sony 咁樣 ，Sony 係日本牌子，唔好呢個例唔好。譬如講 Microsoft 電腦咁樣 ，Microsoft 嗰個 brand 咧，佢好肉酸味紅又藍咁樣，個 logo 又核突。咁但係咧，佢喺日本嗰本雜誌出嘅 Microsoft 嘅廣告咧，同全世界其他嗰個所謂嘅呢個 brand image 都唔同嘅。嗱，麥當勞啦，咁麥當勞咧。全世界嘅吉祥物都係嗰隻咁嘅紅毛嘅鄧英文嗰、那個麥當勞，同埋嗰啲滑捋捋啊咁啲好核突嗰啲公仔呢。咁但係日本呢，佢有麥當勞姐姐同麥當勞哥哥喎，係全部 model 身材啦，同埋唔會滑到個嘴咁 Q 大啦，同埋係有型㗎喎。咁但係呢嗰、那個廣告淨係日本先做㗎啫。咁去到另外一個地方，香港又係捱嗰啲咁嘅嗰、那個紅毛大口怪咁樣，都係呢個麥當勞叔叔咁樣，即係佢冇 judge 過嗰個公仔係咪核突，就淨係覺得呢嘩好認喎，呢個人都認得佢用咗幾十年咁樣，即係可能對大部分人嚟講呢似好閒咗，關我咩事啫。咁但係呢，你呢個現象呢睇得出日本人嗰種執著呢，佢唔係你擺廣告落嚟我就要就飯就要幫你播㗎喎、哦、即係佢唔驚窮㗎嘛，唔通日本人，日本人都驚窮㗎，佢都會捱到窮㗎。咁人哋就企硬，就係、是、嫌你個公仔太肉酸，我要同你做過先准出囉。即係唔會死㗎嘛大佬，點樣呢啲中國人呢就唔會同錢作對嘅。咁呢就因為自己已經認我輸啦，已經扮咗矮仔啦咁樣。咁香港人係要咁樣先能夠賺到大錢嘅。你諗下咪少個選擇囉，好似我咁樣，我要賺錢又要扮型嘅，係冇可能囉，咁你咪唯有窮囉。咁我所以咁樣比較落去，我寧願繼續即係我搵一啲真係好真心欣賞我啲客，我先會幫佢做囉。咁好似好型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好難頂㗎嘛，即係你又要 个客话乜你系系喎系喎天才喎咁样，即系我都会讲嘅，讲笑咪会讲咯。咁但系到真系做嘅时候，我点会同你一齐癫啦？系咪先？咁但系咁我点都唔够人哋型噶啦，因为我就系生存喺香港咯。即系你欣赏你嘅人真系少之又少，仲要欣赏你嘅人就唔都仲要睇你台戏，睇你开唔开心，即系更加少啦。因为好多人咧，好多客咧，当所有 production 嘅人都系白痴嘅。当所有 production 嘅人咧，都系要揸住你嘅手，就做佢心目中想做嘅嘢嘅，即系要你做佢嘅二次创作嘅。咁我有心谂，你咁叻，你自己做埋啦，但系你嘅手又唔识做啊嘛。咁其实唔怪得知佢哋会觉得咧，喂，俾五万蚊你拍四条四个 version 咁样，大把人做啊嘛。因为咧，嗰啲人觉得我付出唔系好多啫，反正我借对手俾你。喂，但我真係唔想做呢啲 job 囉，老實講。咁但係咁樣講當然好唔理性啦，有得做梗係做啦，最多判俾人做㗎啫。咁但係其實我都不智嘅，可能呢度有我嘅客都唔定嘅。咁但係有時個人就係咁失大啦。喺公開場合就講埋啲心裏面嘅秘密。咁所以即係抵你窮啦，呢個監製就係咁諗啦。啊，又落雨 ?Oh no, 有冇雨嬲呢度好似冇添。唔緊要啦，希望一陣間唔落囉。 Life General, 政府只是识截标，例如天桥底喷漂白水，砌支自营专赶绝路宿者。Ultramank 数96点解套嘢好似 Daredevil 个 style 又抄，玩 上网 白坐有笑到扑街，即食面三姊妹 Nicolar 爆多谢你啊 ,9527 系就是特登整个福阿婆哥下真系扑街到一个点。Terence 王尼苏里戒心回头一望嗰条片一定引死人啦。 是喎、 哦。Travis Sam YouTube 好似暂时得宣传片，可能要套戏出街先有。 哦，可能啲剧透 啊。大陆深夜食堂啲嘢边食得人家。清纯但系 J 二动画几特性每周两三套了。沙林温本信旺 Black Tar 其实日剧都有好多植入广告，不过 冇错啦，个分别就喺度咯。 沙林温你开今日个立场新闻睇下就明，系好好笑。Lil 艺日本人对美感有要求，大陆仲未学得到。Nicolar 如果古装都植入到广告就好笑啦。Cliff 朋友开紧公系架车度听你狗吹。个客问我系乜嘢节目，跟住我就详细咁介绍俾佢知。Blackter 考索伦翁系话，好似陶瓷到好多植入广告，但用得黑档，好靓。但我讲嘅系无理嘅植入就肉酸，同埋太硬植入。Life General 日本式品牌本地化。 哇，同埋咧，那个大陆嘅植入式广告咧，佢话生硬咁样，康师傅咁样整个字喺度，人哋嘅画面好靓嘅。原本嗱，所以我唔認同咧。Leo 又話日本人對美感好有要求，大陸仲未學得到，我唔認同嘅。因為其實大陸咧好多 art direction 都好勁嘅，即係佢哋係好有料到，尤其是拍古裝嗰啲 friend 咧，即係嗰啲人嘅要求亦都好高嘅。但係最尾把關嗰個捱唔到賺嗰啲錢咯。即係你見到大陸劇咧，我真係除咗嗰個劇情同埋配音呢兩樣冇得救之外咧。如果齋講畫面，齋講攝影技術，佢真係好有要求嘅，即亦都係國際水準嘅，可以話係。但係問題，佢哋把關嗰條友最尾就係 marketing 嘅人啊嘛 ，marketing 嘅人真係完全去理得你拍成點啫？你明明個通係啡色嘅，佢夠膽死整個鮮綠色嘅廣告落去嘅，喂，咁你咪即刻吊頸都唔掂啦，嬲到係咪先？咁我覺得呢個係。嗰、那個權力嘅問題，即係佢哋嘅權力唔會太過尊重創作同埋美感，即係美術嗰一 part。咁所以咧，呢啲民族係冇前途嘅，真係。即係你為咗一啲蠅頭小利，就已經查禍曬你嘅基業。日本人咧，我就好欣賞呢種咁嘅精神咯。佢真係唔賺咪唔賺咯，因為你會影響咗我成班咁多人才做嘅嘢。而因為你一個廣告就即係一兜足就跌咗啲嘢落去咁樣咁衰，即係中國人識得講呢個道理呢，但佢又唔識得做㗎喎，即係全部都係一見到錢就即刻冇曬腰力㗎喎，即係呢啲你學唔到呢，你有幾有天分，呢啲嘢幾靚都冇用囉，我覺得真係。 因为呢有阿八爪鱼啊定唔知边位啊就问我而家就係播 promo 啫，原因就係呢我嗰、那个要知道呢踩过界呢喺个劇播嘅时候呢係同步出返我啲 behind the scene 嘅，因为内容有少少劇透同埋会有少联想嘅，咁所以我諗佢有策略嘅问题啦。咁唔知咩琴日就啱啱呢我 send 返晒嗰啲raw footage 俾個 promotion 嗰個部門，可能佢會遲啲剪嘅 promo 呢可能我拍都唔定嘅，但係就唔係我剪個 version， 我剪個 version 呢我獨立處理嘅，係我係好耐冇做過一個 job 呢係俾咁多自由我去拍一條 complete 嘅片出嚟囉，咁希望大家會有機會想睇睇啦，即係嗰個 behind the scene， 咁我都幾多謝佢俾咁多自由囉，即係其實放任唔理呢就是好的了，我覺得即是對一個創作人來說。 沙林溫本森和我有看啊，老壇酸菜啊嘛， Alan Chum 要求日本人做事就給回你要求以上的事，你是日本人一種職人心態，是他們的自豪，沙林溫 Black Tar 認同， 我都認同啊， 像文化韦信王但近年日劇都成日用 Lenovo 同 Huawei， 好令人失望。Blackter message retracted， Blackter 同埋無啦啦食食下拎個 mask 出來用 Travis Sam 大陸價值觀兩個字拜金。 咩叫做食食下拎個 mask 出來用啊？唔明點解喎？咁同埋 Lenovo 同埋華為咁樣，我覺得呢兩個品牌嗰個 image 都唔係太差，老實講即係只不過我哋特別憎大陸啫，咁因為你淨係拎嗰個 product 出嚟呢，其實老實實如果講個外觀呢，即係講畫面拍落去呢，你同你拎部Mac 同埋拎部Fujitsu 出嚟個分別唔係太大嘅，即係呢個客觀少少就唔係影響到個畫面，但係情意上喎就梗係撲街啦，你知唔知好多嗰啲美國嘅明星呢走去幫華為做廣告啊，代言人啦、啊，佢自己係唔敢話俾人聽嘅，即係佢啲鄉里都會笑佢嘅，啲品牌咁核突。即係以前阿洛舒華新力加嗰個步步高咧，佢係唔敢寫落自己 recipe 嗰度，個 CV 嗰度嘅，即係個 resume 嗰度，佢唔會自己寫翻落去嘅，因為太懦啊嘛。同埋好多演員咧都係去大陸拍嗰啲廣告片咧，俾啲鄉里知道翻咧，佢抌翻出去網度係要嚟笑嘅，即係呢個咪真係你證明到人哋嘅國。即係嗰個強國係幾咁強囉，即係俾人當笑話嘅，明明拍得好認真㗎喎。 呢套藝古裝片可以拍至寶三邊酒白真甜醋嘅植入式廣告喎、 哦。 Nicola Now 呢套藝咁好笑，我冇睇過呀。Hill 是路寶探長講過啲客人心態，是這個世代一種不懂欣賞人的意識形態，以為有個錢就是大能曬， 幾押韻喎。 Sam 白真甜醋份外香，對白都慳返，唔使寫呢度藝我話大陸冇美感就是講拍出來嘅效果囉。Blackter 就是硬植入囉，唔關事嘅場口無啦啦出現唔合理嘅產品。菠蘿包華為唔錯， Alan Trim Lenovo 同 Huawei 放喺日本電器鋪都唔係輸好多。 咁所以即係係個情意問題啫，我諗係香港人特別嬲，因為香港人俾中共一害得唔少㗎，即係害到我哋連生計呀同埋食餐飯享受到啲咩都影響到好大㗎，因為即係呢、這個即係等於猶太人佢都可能有用德國嘅電器嘅，但佢都係一路用一路屌嘅可能。阿Travis 話咩呀，華為偷工減料。 Travis Sam 華為之前被劇爆偷工減料，韋信王即係好似你而家突然拎個退役貼出嚟用，仲放個盒響鏡頭前咁。 哦，咁都要睇下個盒啱唔啱色嘅。咁而家畫面見到啲咩？我畫面見到一槽羅鼓啊，我覺得啲色幾夾我啊呢度。咁個 keyboard 就唔係太難睇啊啲色，有蝦餃咁啊，唔係賣廣告啊，紀念啫。 盡量都唔好整啲太核突嘅嘢出嚟啦。因為即係而家我呢度越嚟越多嘢呢，我都唔敢 show 嗰邊俾人睇嘅。你另外一邊呢，嘩啲嘢多到呢，我已經好起勢咁樣執㗎啦。但係因為我拎好多嘢返嚟呀，慢慢。咁所以越嚟多嘢都係一個頭痛㗎，即係唔係一件好事嚟㗎。喂，咁呢講返古裝片呢，有啲咩現代嘢可以插入呢，其實就唔係完全冇橋嘅。咁你除咗嗰個 brand 嗰個 image 之外呢，就好多嘢可以 show 㗎嘛。譬如大家諗下呢，一個古裝片呢插入呢個華為咁樣，咁你可以用華為嘅中文嗰個嘢入整落一啲 product 嗰度，嚟嗰樽酒，即係酒情一個字一個大字咁樣幾個砌返一個牌子出嚟，又用返當地嘅字體，好 harmonize 嘅咁樣出到嚟，你有個效果，但又唔太核突都得㗎嘛，係咪？咁最主要都係人哋提起嗰個同埋一個 talking point， 就即係好似啲人呢以前有啲 game 呢咪有搵錯處嗰啲嘢，即係你喺個畫面度專係做呢啲呢，我覺得中國係唔曉嘅，我覺得，但係一啲有啲幽默感嘅國家呢就會曉嘅。原因就係我諗起阿達哥有一次踢爆咗唔知邊個 game 啊 ,Watchdog 啊，定係唔知啊，喺裏面搵到一啲嗰層大廈裏面有啲我要真普選啊咁嗰啲，嗰啲都係植入廣告嚟㗎嘛，其實即係只不過嗰個廣告又唔係一個商業廣告，係當地或者接呢個 job 嗰個 designer 心裏面嘅嘢，想話俾好多人知道香港人就真係要真普選喎咁樣。咁佢呢呢啲就落咗啲加咗料落去啦，所謂。咁所以都睇下你有冇技巧嘅啫。即係我覺得呢，中國人嗰種變態呢，你估佢唔會覺得無啦啦整個康師傅喺一個咁原本咁靚嘅畫面，佢覺得有問題嘅咩？佢都覺得好核突㗎可能。但問題就係呢，你越核突我嘥錢你都犧牲到俾我嘅話呢，呢、這個快感呢就等於皇帝以前唔知邊個妃子鍾意聽到搣啲絲綢啊，或者鍾意打到個有仆街，明知佢冇罪都要招認一啲嘢啊。即係中國人嗰種變態呢就喺呢度嗰種心態，就係話我唔理嗰件事 end up 係咪 work 嘅，但總之呢我要睇到你嗰、那個對我嗰、那個即係你對我嗰、那個神服嗰個感覺，佢就等於買到嘢啦，就遠遠嘅價錢可能貴過你整一個靚嘢俾佢嘅。我唔知大家你明唔明我講咩，唔知你有冇呢個經驗啦。即係因為我以前返過大陸做嘢呢，見到嗰啲港商呢點樣對啲大陸妹嗰種遊輪呢，即係可能嗰個明明係入嚟捧啤酒入嚟嘅啫，咁佢明明捧完啤酒咪走囉，咁嗰度又有小姐坐台嘅，佢點解要嗰個大波妹捧啤酒一個要解兩粒樓俾胸圍去睇呢？佢明明唔使做呢樣嘢㗎喎，原因就係覺得嘩正經人家我見到你胸圍呢我仲快感呀咁樣。其實呢個變態行為嚟㗎嘛，咁唔知點解成個中國呢一啲可能暴發嘅或者一啲無端有錢嘅人就好鍾意買呢種嘢嘅。我諗香港有啲人都係嘅，即係例如我聽過啲富豪因為發脾氣打嗰個司機定唔知打嗰個基層嘅人呢，跟住打完之後一返1000蚊俾佢睇醫生咁樣，嗰個一賤起上嚟呢可能覺得嘩抵呀抵打好過 claim 保險呀咁樣，都唔定嘅。咁但係講嚟講去都係啦，即係嗰種變態嘅習慣呢就有可能係嚟自一啲比你更加賤格嘅賤民呢互相配合呢先至會產生咗呢種民族嘅特性嘅。咁譬如你講嗰條友，嘩康師傅可能拎1億出嚟每集都要出一次一個同你撞晒色嘅廣告，佢就要炒我你，但係你又肯喎，咁你肯嗰個感覺呢就俾到嗰個老闆呢，嘩真係快慰呀，冇得頂呀，即係好過你整靚我個 brand 呀咁樣。可能解釋多啲嘢啦。 撩危入财路股植入咗好耐啦，恶徒要华为信格 Chang， 如果系穿越记古装加时装就咩都掂，菠萝包不如唐伯虎沟秋香改名华为，撩危古装片插入华为咪用拍街大欢喜形式植入就得啦。Ultraman 数96鬼佬叫搵 Instead， 从 Games 到商品。 是冇错。哇你讲緊嗰啲 嗰啲皆大欢喜嗰啲真係低品味道呢。嗰首歌由作个 melody 嗰度有都应该走去刮佢两巴先啦。咁都作得出嘅真係。你唔好话俾我听话你都觉得幾好听吓嘛。係啦冇错我急佢噏唔出阿 Barry 又噏咗我心里面嗰句啦就係、是、个征服感啦。即係我觉得係变态嘅呢个行为係。 阿啲古装内家字画有华为两个字嘅诗都可以啦。 冇错。 Barry Chan 征服感觉 ,Barry Leung, Hi 探长唔好意思我又迟到不通我一定会听返 Archive。 哦 ,thank you, 咁迟到冇办法㗎啦因为呢即係香港人嗰啲生活呢我觉得而家我唔知有几多人入咗嚟啊。而家有几多啊请问。点解我见唔到嘅我170几人都算几好啊。咁啊迟唔紧要啦因为呢我觉得呢好可悲㗎。因为我上次呢我又係咁样喺度狗吹啦。咁但係只不过个标题呢讲緊如何同呢个热狗嘅人面相处咪定係咩唔记得咗。咁因为我个标题有呢啲好 hit 嘅话题呢咁我突然間有4000多、5000咁多過平時嗰啲一倍嘅都有嘅。咁啊究竟係咪即係大家都好需要標題呢咁啊為咗即係令到成件事好似多啲人聽呢不如有冇啲網友呢就每次呢就 PM 我幫我作個標題我講唔講反正都冇所謂嘅即係靠標題呃下 like 咁解啫。咁試下做實驗睇下好唔好啦。咁有時違背下自己個風格都要試下㗎喇因為為咗做實驗為咗為咗證實一啲嘢你知道好好奇㗎嘛所有嘢都咁所以麻煩大家幫幫手每次臨開波之前幫我作下標題一份得唔得先 Barry Leung, Hi 探长唔好意思我又迟到不通我一定会听返 Archive, 菠萝包哈哈顶其实几顺口㗎 ,Travis Sam 作曲条又好似作开二歌。 嗰个咁嘅废物真係女人都冇面比呀真係。喂咁呢就咩167啊 ,176 啊。哦唔緊要 ,Vincent 呢就話。 搵信旺嗰啲為標題入嚟嘅人又會鬧你離題多。 咁又係喎。咁但係你咪中咗伏囉算啦。作標題呀每次都作標題呀。咁嗱我就為咗嗰啲人因為嗰啲人呢你都唔會估計到好似你哋咁一路喺度陪我喺度吹到成個鐘以上啦。咁呢每次作嘅標題呢我就起碼夠講到都講五分鐘咁呢講到佢唉屌唔好聽就走啦屌唔係路嘅咁走啦咁起碼呢又滿足到佢啦又可以呃到 like 啦咁都唔錯啊睇下邊個標題個呃 like 能力最強啦都好喎、啊、嗱其實講返頭先有個朋友呢就話呢如果你好似譬如打機咁樣七個鐘係梗係少人嘅數梗係衰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分幾節呢未好似多啲咁囉但係我覺得又唔係太 work 嘅。原因就係呢譬如上次咁呢無端端懷疑疑似俾人炸爆咗斷咗再開多一段呢。咁好明顯呢第一段呢有成 5K 啦咁第二段呢得 1K 㗎喎。咁所以呢我覺得喺呢、這個9/24裏面呢都唔係太 work 嘅。兼夾呢頭嗰段呢嗰、那個現場人數呢有差唔多200但係呢返轉頭呢剩返一半喎。咁所以亦都未必係關事嘅同內容真係可能有關嘅。作標題呃禮大賽又好喎。 Ive General 探长你好似识条友咁喎。 唔识喎。 呢个艺屌街大欢喜系肉蜜酸到爆。但观众就系鍾意睇同一种烂 gag 他唔使用脑你又吹佢唔张囉。菠萝包下次标题淫乱督 book 制。Ultraman 数96个试验唔系已经做过。猛鬼 Studio, 哈哈 ,Lecture, 咁你个名字已经系叫狗吹啦。咁冇嘢你睇啦。 係啊。 Hello 探长。 今晚叫猫山王，猫山王怎会吸引到观众啊？仲我就有人post 咗张图俾我咧，我唔知点解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关心我佢以为我会关心嘅嘢嘅，咁 send 一张图俾我咧，就系、是、有阿老萧同埋刘世良同埋嗰个徐少华一齐做节目嘅，咁我唔知 send 俾我做乜咧，即系可能觉得我会关心啦，咁样咁啊点咧？咁老萧咁啊点咧？代表啲我都唔知道，我都冇咩 comment 啦，已经。 Hill 是路宝今晚叫猫山王 Barry Leon。我自己一路都唔会理你个标题，因为我集集都听晒。不过我多数听住 Talk Live， 因为我在加拿大要翻工。 哦， 陈家峰不打紧，作标题会有子生气氛。 嗯，有子生气氛咩意思啊？有子生气氛，唔明白你讲乜啊？下次标题就系爱田有复活访问，老老实实。有几多人知边系爱田游先？爱田仔、爱田游啊，唔知啊。即系总之，佢个名字我好，即系呢条女真系不得了啊！即系其中我一个觉得 OK 完美嘅女子嚟嘅。咁嗱，老老实实即刻举手，有边个知道边个叫爱田游先？我谂真系十个都冇啊，五个都冇啊！你信唔信啊？好，就呢个时候我斟水同埋去厕所，就大家唞一唞，同埋咧。讲多一个话题我都差唔多啦，咁原因呢就係、是、今日都唔知点解呢，而家好鬼攰呀，少少係咪，即係听讲我呢种 diet 呢要食好多油同埋好多盐嘅，但我口味又真係冇咁重呀，咁所以呢就令到个人嘅活动能力低咗添，同埋有一日试工呢，即係返工但又唔食糖呢，话係会中伏嘅，咁所以呢我真係要計算一下我應該食啲咩。好，俾大家聽下一隻由呢、這個呢、這個一財羅鼓嘅一個原創嘅男音先。咁最可惜呢，即係比較遺憾呢，就係Ken Leung 唔喺度啊。因為呢我好想聽佢呢話人哋嗰首男音呢就唔夠怨嘅。咁我而家去個廁所先。咁呢大家答我答唔答到啊？愛田友係邊個之餘呢，就聽下一首由一財羅鼓嘅原創嘅一個男音作品，咁我完廁所返嚟再傾啦。 在关在于 头好气，黄碗呢碗中啊啊看啊，这是碗呢中啊碗中茶叶，就慢慢。 听住一半先啦，下次有机会再听啦。因为即刻有人顶唔顺走啊，我都见到。咁啊，事实上咧，男音呢啲嘢咧，听到咧就大家一般嘅，即系受方西方文化影响嘅朋友咧，就觉得哇，真系好捻老土啊，大佬。咁但系咧，即系我就觉得，即系我都抗拒嘅，其实一向都。但系咧，当我知道原来男音系有原创咧，即系唔系成日都懒得我腾腾震啊，或者客途抽恨咧。我覺得我有啲改觀啊，即係起碼佢係一種你值得研究嘅音樂啦，即係同埋佢係有生命嘅，佢係啱潮流嘅可以。咁因為佢哋有啲講粗口同埋講時事嘅男音嘅，但係佢就唔肯俾我錄，就錄咗呢啲呢一首。因為原因咧呢隻係我錄嘅 version 嚟嘅，咁又專登上嚟呢度喺前面錄嘅。咁呢就係有個少少係為咗一個電影而去錄嘅一首歌嚟嘅。咁嗰首歌就係喺個電影裏面呢，就係有個香港嘅警探呢，就成日都鍾意聽呢啲歌嘅。咁呢就與其搵一啲大家聽慣聽熟，我 propose 嗰度電影其中一個演員就講，就不如用啲香港原創嘅啦，因為原創嘅起碼大家未聽過，同埋等人知道原來香港仲有人原創呢種歌，咁樣係一個意思嚟嘅啫。咁所以希望大家唔好聽到呢啲就走啦。大家都見到幾多人走咗啦，已經即係唔知做乜交咁樣無端端，嘩講下咩無端播呢啲嘢咁樣。咁我覺得你明就明啦，唔明都冇辦法啦。咁我又可以點解我想食嘢呢，整條魚先。原因就係呢，我諗落呢，我完咗個節目我仲要開工，原因就係有啲嘢講要交俾人，咁同埋做啲我比較陌生嘅嘢，咁所以要嘥少時間去了解曬。因為呢個 project 同阿監製合作嘅，監製同我做咗好多 research 啦，攞咗好多 source 俾我，要嚟砌一啲類似 animation 嘅嘢出嚟。咁對我嚟講，我比較少做呢啲嘅。咁所以呢完咗之後我都仲要開工，咁於是乎呢我亦都唔會喺度好耐㗎，即係唔會同大家磨爛隻。咁啊讀埋最尾一次嘅留言都差唔多啦。好多人都知喎，好多人都知邊個愛田友喎。 Terence 王我知，韦信王第一次發現你有標題盤點 Unfringe 教同事， 是喎 Sam 徐已經能頂，仲加多個燒，見到都掉頭走啦。陳家峰打錯，對不起，有些生氣。Lil 偽標題告別網台最後倒數兼爆料，起碼拉到一排，然後又話唔捨得大家店診 ,Om 至四七 Lil 偽我知 Gary 呢下下次標題川島和真實近況 Travis Sam 我都係鍾意從島風多啲 Ultraman 數96唔知 Sean Morris 我知 Hills 路寶無記廟街大歡喜係俾大媽睇 Checklin V 女神Terence 王真係得三個人知咋。 係囉，咁少人知唔緊要啦。咁所以呢你提供嘅話題呢我都會評審嘅，因為我都估計太少人知係完全冇力嘅。但我就想知頭先你講乜喎。阿 Winson 話第一次發現我係有標題嘅，其實我都未講盤點 unfriend 舊同事，我就又入唔到主題啊！ 点解呢？因为太充实啦，实在。咁我所谓嘅充实就梗系唔系一般听开神秘之夜嗰啲充实啦，嗰啲又不停咁样读佢睇过嘅书俾你睇。咁啊，曲线赞自己咧几快睇完一本书咁样。咁我真系做唔到啦，致命。隨意已經難頂，仲加多個燒。咁但係你即係其實你換句嚟講，你即係例如覺得阿細良 OK 嘅，係咪咁意思啊 ？Neo 就話：你唔係放咗狗咩？喂，標題係告別網台，最後倒數兼爆料，起碼台牌。邊個話告別網台啊？老蕭啊，我唔明點解咧？嗰個唔知咩 location 咧？又是 key 南背景咁样 key 香港景嗰啲老土嘢呢，真係接受唔到，见到个画面都想走。我想知道边个告别网台，我估係老蕭啦，係咪呢？川岛和津实都冇人知係边个啦，咁鬼 old school。我近來啊，有啲 AV 女真係正你唔信㗎。不過大家都鍾意 old school 啦，你都唔知邊個係新邊個舊㗎啦，睇嚟。多我醒兩個 tips 你聽。最近呢我比較欣賞呢有個叫水卜唔知咩呀，嗰啲唔知咩話。同埋有個中中地嘅叫水野朝陽，好正。同埋呢呢個明日花嘟嘟嘟呢整個容呢，嘩靚到呢，靚到 Angelababy 呀，大把鹹氣喎，諗下幾精彩，叫做明日花嘟嘟嘟，日文字唔知道乜。咁仲有呢有個叫做仲川唔知乜乜，又好正嘅。咁呢就有個叫做奔奇真瑞嗰啲梗係正啦，冇得傾啦，好身材又爆啦。咁仲有個叫做Ken Leung 佢唔喺度真係好可惜呀。有個叫松本唔知咩好正嘅泳子呀。嘩嗰個真係好正，真係完全係唔似拍呢一唔似係呢一行嘅從業嘅。好鬼純情一個中女嚟。咁暫時用啲名嚟介紹佢自己 search 啦。咁 Rion 嗰啲唔使講啦，即係Leon 真名叫咩我唔記得咗。總之唔好成日睇啲舊嗰啲嘢啦，新嗰啲都好好正嘅。我都正過以前嗰啲添啊。不過而家呢嗰啲 AV 公司呢唔會嘥錢捧嘅。即係你做就做唔做就算啦，等人包啦咁樣嘅態度啊。松島風好舊啦，但松島風真係冇得輸嘅。個樣波有少少梁山我覺得佢。但好身材好多啊，當然。咁 Ultraman 完全唔知道。Ultraman 就梗係淨係睇啲西片係咪你因為。西片我都認識少少嘅。我最近呢留意一個叫 Sarah White。嘩嗰個幾正。同埋以前有個皮膚非常白嗰個叫 Stoya 都非常正。有叫做 Angelica 都好正，是啲東歐的妹嚟嘅。菠蘿包話愛田友都退休了十年啦，仲講冇錯，不人知啊。三公里隨梗係正啦，不過你見到髮型都知係80年代產品啦，即係仲係飛到前面好高，就有啲齊音嗰啲咧，嗰啲好老土，但係身材真係非常好嘅。Julia 喺本田壓真係正到爆啦，識嘢啦。嗱，何家傑就比較貼地啲嘅。Travis 話西良講歷史會聽，其他咪搞。哦，原來嗰個水卜乜乜乜就係個鷹嚟嘅，哇！嗰人又同路人啊，真係開心啊，即係他鄉遇故知啊，簡直係。 西良講歷史會聽下，其他咪搞了。 Walt Junior 唱如果三江有高清翻出，我买一套正版。韦信宏唔系嗰个系廖毅建议俾你嘅标题。告别网台最后倒数兼爆料实黑到 view。Alan Chan 水杯系防日本一位电视台主播噶。Pocket 剧川岛和津实又真系好正。Alan Chan 明日花。陈家峰对话老萧告别。网路传媒评估 ，Victor 是唱水夜朝阳真系几钟 ，Travis Sam 明日花真系 J 出血 ，Wall June 水夜朝阳只眼 ，Nicolas，Alan 唱明日花越整个样越唔认得 ，Solin 王盘点到 ，Unfringed 旧同事美亚仲讲 C，Gary Lee 明日花 ，Carrera 菠萝包水卜英水卜、 水卜跟住索性唔读。嗯，呢只鱼非常之好味啊！系盘点，讲埋盘点就收工啦嘛，就我要做嘢啦，唔系收工，讲完盘点我就开工啦。一讲男士就出晒嚟 ，Nicole 然后女士系咪咁意思啊？ Alan Chan 啊 ，Wall June 多谢情报 ，Joe Chan share red face link。Pocket Kid 明日花我中学嗰阵成日 J， 而家整得太恐怖。 哇正，我而家仲正，我觉得又唔使佢同你拍拖，你做咩咁紧张嚟整嘅容啫？佢又唔系整得好差啫，同 Angelababy 差唔多啫，整得。Auntie 一讲 AV 就顶唔顺啦，讲完啦，我而家开始。 黄旧 V 女神白石同都好正，不过出品好少。Kyle Chan 盘点 ，Alan Chan 又精腿啦 ，Auntie 四七各位 Good night。 Auntie Forget 顶唔顺啦，讲 AV 系咪啊？咁啊，讲入正题啦，你希望你唔好走住啦。喂，因为是咁的，我晏昼咧就揾咗个旧同事，因为咧佢买一部新嘅 iPad， 仲顶爆啊，即系差唔多八九千蚊噶。哇，非常正，要嚟画嘢咧，即系可以话得心应手啊。同埋以前用开挖冚个贵嗰块板咧。是冇得揮呀，因為呢個 refresh time 咪快啲啦，直頭係好似人不合一咁樣啦，即係以前一畫佢等緊，即係佢會 delay 咗一陣先嚟㗎嘛。大家個 iPad 新個版呢真係無敵呀。兼夾呢佢可以同一個畫板裏面呢，因為有個 app 呢叫做 Creative Pro， 個 app 就好勁嘅。就同一個畫板裏面呢可以隨時換紙啦，加 layers 啦，同埋佢可以除咗 brush 之外呢仲有 oil paint 啦，有水彩啦，即係總之好主流嘅色素同埋個套路，即係嗰個風格呢都有曬喺個 tools 嗰度嘅。最勁呢就係無限開 layers 啦，同埋佢可以，如果你畫完個 layers 呢，你仲可以將成個 file export to PSD 喎，嘩一 PSD 到嘅話呢，你就可以後期俾啲同事或者俾另外一個人去再執返啲 size 啊，執返啲加啲唔同嘅字啊，即係做 artwork 呢即係一流啊，可以話係。咁我好耐冇執筆呢，因為勝在呢我已經冇咗紙個 preference 啦。咁我就用個新嘅 tool 重新學呢，我都已經畫到啲嘢出嚟，係自己個心諗好想畫，但以前呢就成日畫錯，又冇得 undo， 咁所以一烏裡馬擦咁就放棄。咁但係呢佢又有 undo 啦，有 layering 啦，咁變咗呢嘩成個某程度喺度放棄咗 Photoshop， 但係個 app 只不過咪68蚊嘅。即係我覺得嗰啲咁嘅 Photoshop 嗰啲食老本嗰啲呢就好可恥嘅。即係要你畀月費啦，每月畀幾嚿水月費都係淨係 provide 返啲舊嘢畀你，即係不知所謂囉。咁所以呢盡量能夠 Adobe Free 呢我都會考慮嘅，我都會學嘅。咁點解講個話題呢，就係因為呢佢有舊同事嘅關係呢，咁當然試完 iPad 呢就一茶餘飯後就去食餐飯啦，咁樣咁食飯嘅時候傾開有冇見邊個同事邊個同事呀，咁樣咁呢我話好耐冇見佢 post 嘢喇喎，以前嗰條友呢國師講咩都啱㗎喎，成日 post 埋啲嘢呢，咁呢就話國師以前又唔知咩見過，跟住就永續基本法咁樣，咁都頂得順嘅，咁跟住佢提我，咦你同嗰個同事啊，你上次開個波佢反咗你面啦，我咦係喎，講開好似係喎，唔知問 friend 呢咁樣，咁開始搵啦，咁我喺 在我的 friend list 那裡找，真的被人 unfriend 了，即是單反啦，根本我跟他，即是我揶揄他，哇那你都接受到的，即是完全沒有誠信的，一些即是講乜你都是 yes 的這樣，我說不如你去 check 下你的精神有問題啦，咁樣類似咁樣講笑咁樣，點會 unfriend 咗啦。咁跟住呢，不單止佢再 check 所有呢 related 嘅嗰間公司嘅同事呢，以前係好 friend 嘅，就係小嘅食嘅時候船河咁樣，即係冇呢個話題，冇政治喺裏面呢，係大家係接受到大家嗰個個性係點呀。但係有咗呢啲元素呢，咁我唔係喺政見嗰度同佢開波添呀，即係直頭係，即係我分享一下，喂你唔覺得有問題嘅咩？一個人可以今日講呢樣，聽日講呢樣，你仲係跟隨佢嘅呢咁樣。咁除咗呢個之外呢，一系列嘅熱狗呢都原來 unfriend 晒我喎。唔怪得知唔見咗佢，即係唔見咗佢再 post 啲咩啦。咁我只不過同一個人撒氣啫。咁但係呢佢哋嗰班同聲同氣嘅呢都一齊 unfriend 晒我。咁你現象代表咩呢？即係佢覺得即係拆咗呢，喺你面前都唔知點樣處理好啦，真係。咁我問返我朋友呢，因為朋友呢冇乜表態嘅，喺 Facebook 嗰度淨係練呀大隻呀，影下啲肌肉啲相呀咁樣。即係其實咁樣就最溫和嘅理論上呀。咁呢佢睇返佢哋呢，佢話咦佢呢幾條友呢無獨有偶地全部都冇講政治喇喎，個社會好似唔關佢事咁㗎喇喎。都係講下臭仔呀，講下出咗邊款game 啊，講下 game 啊咁樣，完全隻字不提政治啦。咁我覺得代表啲咩呢？就係代表原本一啲好熱血、好關心政治、好關心香港嘅朋友，透過呢啲咁嘅搞手呢，搞到呢十年香港呢原本好有 heart、 好有力量、好有正義感嘅朋友呢，欺騙晒啲感情嘅時候呢，佢完全徹底放棄咗社運，徹底放棄咗民生政治，徹底放棄咗對人嘅追求。即係究竟點會發生呢啲事嘅呢？咁所以我成日講嚟講去，我覺得黃毓民呢真係應該接受特區政府嘅大紫荊勳章嘅。咁只不過呢暫時唔方便頒俾佢，但係中共嘅心目中呢，呢啲人一定係受之無愧嘅，簡直係當之無愧嘅。咁所以好唏噓啦，你講到呢個被 friend 被舊同事 unfriend 盤點，一 check 就起碼冇咗五個 friend。咁雖然我就算同佢冇殺氣，咁都係頂籠下 high bye 或者 like 下，或者即讚下佢咁樣，都係一啲可以話好無聊嘅朋友，頂籠喺佔中嘅期間喺旺角都撞到佢，即係大家都有個 support 咁啦，大家都係好支持，即係反建制派好支持返一啲學生運動咁樣。即係除咗此以外呢，你可以話損失係冇損失嘅，因為你同佢生意上冇來往啦，你同佢又唔係好傾到偈啦，即係冇乜機會傾到偈啦。咁但係你認為一個可惜啦，你話係一個有鳩佢冇嘢嘅一樣嘢呢，但在我的心裏面呢，我能夠擺到在話題那裡呢，那亦都對我來說是一個體驗和一個覺得很可惜的一個 過程來的。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即是不用多說了，一講大家都覺得很悶的，因為又重複回那些東西出來。那我只不過呢在朋友的角度講一下，究竟朋友又好親戚又好，與其即是大家反正 high bye 都沒什麼內容，沒什麼養分的話，那我覺得損失咗亦都唔係一件大問題。咁究竟想講乜呢？就係、是、想講，即係如果呢啲大家嗰個對事物嘅是非黑白同埋跟車好係咪好貼啦，同埋一啲 judgment， 如果大家永遠都唔去正視呢個問題嘅話呢，呢啲情況只係永遠都會發生啦。因為我覺得我同佢唔做到朋友係一件好閒嘅事，簡直係小菜一碟啊。但係令到一班咁關心社會嘅朋友而淡化咗成件事，好似冇嘢發生，因為佢好覺得好懦，覺得好瘀，覺得自己跟嗰啲車呢全部都瀨晒嘢，而佢自己又唔想認自己係柒咗，又唔想認自己真係睇錯咗，或者信錯咗咁樣。當你一個人連認錯嘅勇氣都冇嘅時候呢，我 我都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咯。但同时我亦都识一个朋友，我很尊重他，他前是热狗，甚至乎帮黄仁达派传单，还是一个高贵的女士。但是之后发觉，哇屌，原来这样的，根本很痛恨他，但他依然很关心社会，依然是会出来抗争。我真的很尊重这些人，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我很尊重，很值得，即是很珍惜的朋友咯。咁但係其他我剛才所講嗰幾個 unfriend 咗幾個呢，就係嗰啲質素囉。我問你死未，佢哋以上嗰啲人全部都讀過曬大學嘅，咁你唔好話冇學識，你唔好話一啲教育少嘅人就唔識得呢啲。我好憎呢啲咁嘅網台主持呢，成日將一啲嘢歸咎於教育，咁同教育有乜關啫？以上嗰幾個人全部教育都高過我嘅，有啲喺英國讀過大學添。 So what?OK， 读埋你哋啲留言，我要开工㗎喇。 Joe Chang, the clock rate very fast, Joe Chang Clu, Salin Wong Pun Bim and Friend Gao Tong Si, Salin Wong, I've general ni go friend hai my sing wong, I've general zui gan pak wok han and guang go, wang sun wong tam jang, ho da jun chang,其中一个是皮丹饭，尽介芒果佬冇收大陆钱，打死都唔信。菠萝包，热狗门落唔到台， 咪可悲咯！你又认唔到错，即系你要接受自己有冇睇错人，咁你下次你先有一个。不过算啦，佢哋都放弃咗抗争啦，即系个热情已经不在啦。就系为咗呢个原因，就系好柒咯，真系。即系我唔想再攻击佢，因为。我唔想同人 friend 其實，但問題就係你點樣能夠改變到佢呢，係似乎冇乜可能囉。 沙林王菠蘿包真係好難落台，好彩我唔係炸。Vic 有個熱狗朋友一過咗舊年九月就淨係 post 食物旅行，可能係心灰意冷啩。 咪就係話囉，即係你為咗你自己行差踏錯咗嚟心灰意冷，即係幫自己落咗台，就並唔係你睇清楚你睇錯咗嘅嘢。我覺得呢種人係不停咁會重複呢啲咁嘅悲劇嘅，我相信係。Vincent 啊，爺魚啦，呢個專場嘅俾人單反嘅，呢個並唔係好笑嘅，真係即係係要付出代價嘅。因為我點解有咁嘅諗法呢，因為我今朝臨瞓唔著嘅時候呢，我見到有一個人 post 咗啲一個1950幾年一個德國嘅電影喺銅鑼灣取景嘅，咁呢嘩好有趣喎，咁我於是乎呢就追睇嗰個 channel 啦，即係嗰個 page 啦，見到裡面有個女士呢成日 post 埋啲阿媽係女人嗰啲咁嘅長輩圖呢，即係話一張圖裡面有好多字，好多大字咁樣，就係講一啲阿媽係女人而冇其他 graphics 嘅，可能有啲核突嘅 graphics 啦。咁我其中見到一個真係覺得好唔對路啊！即係中國人就係咁樣害死自己，佢就係話呢明知道佢即係意思話呢，你明知道呢個朋友有啲嘢係做錯咗，呃緊人，你又千祈唔好踢爆，你逢親明知道呢個人衰，你就唔好同佢反面，咁就係朋友知道啦咁樣。當然咁樣講呢，呢個就係真係啱啱兩人人都覺得咁就梗係啦，損失一個朋友好大件事㗎嘛，得罪人又唔得㗎嘛，即係個圈子裏面好尷尬㗎嘛咁樣。咁但係如果人都係咁嘅時候呢，即係起碼冇第三者知道嗰個人呃緊人，咁你係助長咗繼續呃人㗎嘛。因為你知你唔出聲嘛，究竟咁樣係咪錯呢，即係你問我呢好膚淺嘅，即係我覺得我就梗係唔認同佢嗰個咁嘅長輩圖啦。咁但係呢我見到老老亂亂都話 absolutely， 嘩絕對認同呀，嘩好句呀咁樣。屌你咁咪，原來香港人就係咁樣呀，即係你唔好話呢啲冇關係呀，你認同咗呢啲咁嘅嘢，你咪不停咁發生一啲你眼見到嘅你都唔出聲，你咪害咗人哋囉。咁但係點解在網上的世界咁多人 absolutely 咁多人，嘩絕對啱呀，絕對認同呀咁樣。即係雖然呢啲真係唔關我事嘅，咁但係我鍾意研究㗎嘛。 咁係咪呢啲咁嘅小事小事產生咗就係我哋今日見到個社會就係咁呢？你冇可能話唔係囉。甚至乎可能我而家9/24嘅朋友個心目中都覺得咁我梗係咁㗎囉，但係佢係同你拗啦咁樣。咁我就歡迎大家表下態喎，即係唔係表態嘅，即係分享下你諗緊啲乜囉。 韦信王唔系佢哋未必系落唔到台，沙伦王亦九门系真，七到冇朋友 ，Chinese Chung 早晨探长 ，Ive General 真系害死人。韦信王佢哋系觉得选举猪等于港猪冇得救，再讲再做乜都冇用，港猪抵死，系你哋自己放弃咗香港最后一个出生天嘅机会。莫图瑶探长知唔知 Thatcher 将会被腰斩？ 吓系咩？特基丹会被腰斩咩？即系冇下个 season 系咩意思啊？唉，不过老实讲 ，season two 啊真系冇 season one 咁好睇嘅，真系 season two 系条路越嚟越难行，因为行到嗰度咧，因为呢班人可能个故事本身亦都系咁啦，都有个终结啊。例如阿肥 N 又走去怼冧只猫嗰条线咧，我觉得你唔通可以將阿 Shaolin 成世當貓咁樣玩咩？冇可能㗎嘛。咁所以點都一定有個樽頸位係自然會冇咁精彩囉。所以我又唔係太過意外嘅，真係可惜咁解啫。可能就老蕭上城寨做節目，但係點解 key 曬 background 嘅城寨，即係至今，即係呢個簡直係至今墮落。明明我 background 咁靚，有啲書喺度幾靚啦。其实咩叫矫情，我真系唔系好明白，有冇人解释俾我听？我成日都听到呢个字眼，但我又唔明点解。 General 叶成九矫情出晒名，句号 ，Hills 路宝啱啱扫一扫互联网，见到 Sound Music 有篇探长访问2011年，句号 ，Hills 路宝谭达华，人称探长，是独立音乐创作人，80年代组织过乐队。90年代推出了几张电子音乐专辑，2000年花了不少时间在广告音乐上。2009年开始，他回归独立音乐的范畴，创立网上音乐平台 StageTube， 还推出 iPhone 游戏、网上电台，希望让独立的声音飞，而且飞得更远。 理想系咪好大先？咁但系可惜，即系如果我用翻。熱狗的邏輯呢，屌全部都是港豬，我整咁多嘢完全都幫唔到呢個獨立音樂嘅咁樣。咁咁樣諗就梗係錯啦。咁我其實我曾經呢都係咁樣諗嘅。原因就係即係我付出咗都幾多㗎，即係好彩家庭都唔會因為咁樣好憎我啦，即係呢個感恩嘅。咁但係實質嘅利潤或者回報呢真係等於零囉其實。咁但係那個精神上回報呢是我真的很容易滿足的。我只不過透過兩個不同的 party 呢，是有兩個小朋友今天上到台上表演，他都異口同聲呢都說當日為什麼會玩會作歌呢，會玩 indie， 即是會自己創作音樂去自己唱呢，就因為很想有一天上 stage 2 表演，因為見到當時 stage 2 那些朋友呢好精彩啊，作歌啊，好有意思啊咁樣。但係可惜 Stage 2 而家執咗啦咁樣。咁但係未執嘅，但係只不過太少人支持啦。咁我就冇表態話我就係嗰個人，因為好似即係講都冇人信啊，即係好似嗰啲保藥黨咁啊，咁巧咩，我咁樣講我心態你又話係你又係，你有咩證明啊，咁啊費事證明啦，費事講啦。咁另外一個場合呢就即刻有另外一個朋友呢就話咦 ,stage 2咪佢搞㗎囉，咁但係嗰個女呢佢半信半疑㗎，咁哦係呀係呀係呀咁樣。即係其實話 ,stage 2係咪我搞亦都唔係一個好重要嘅題目囉，即係喺個宏觀嚟講，只要真係當時做過努力過嘅嘢呢，真係影響到年輕人嘅風氣，少數一兩個都好，但起碼曾經做過嘅有人記低咗，雖然 Wikipedia 冇人講過我，咁但係我都唔會成日都掛喺口邊話有啲咩豐功偉績，事實上係好細，係好冇經濟嘅影響力。咁但係 影响年轻人嘅风气咧，亦都系我一个使命咯。咁唔多唔多，但系都几个啦，起码都系咪？咁但系值唔值得咧？咁呢个就吓、大家自己判断啦。我都好似唔记得咗做过啲咩咁啦。 晋界叶普成书子代表接仗寄选民只有150,000。Barry Lee 对于群众长远抗争，佢哋选择冷淡未尝唔系好事，其实系去无全清。Hawkeye 150,000人齐摆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恶徒要 Solon Stretched Down 五拍 Season 二 ，Solon 和恶徒要大事。我觉得五拍 Season 二仲好，见好就收。 系咯，即系你可以咁讲嘅，但系未拍之前你又唔知 season 二系冇 season one 咁好啊。同埋咧 ，season two 咧有个偷鸡嘅位咧，就系将嗰啲人物关系咧用晒漫画同埋动画，即系头嗰两下我觉得哇好新鲜，多嘢睇，但系越用越懒嘅时候咧，我觉得又好似悭水悭力咗啲咯。定系我 challenge 到个制作人或者个导演点样谂嘅，即系呢个纯粹系我睇完The Get Down 嘅感觉啦。嗱，我哋得三条喺度讲 Get Down 咧，即系证明呢度130多人咧都冇睇过嘅，咁所以咧呢啲话题咧太过小众咧就唔好讲啦，因为佢哋唔知我讲乜，我哋留翻自己倾偈讲啦。咁啊 ，Otto 咧就话。Get Down 是 Netflix 成本最高的作品之一，最惨就是呢他花了很多钱，但是啲人不觉得他成本很高，因为一般的观众呢就觉得可能那些神奇旅侠那些成本高一点，但是我估呢 The Get Down 的成本是一定高过神奇旅侠的，即是要讲个制作的价钱来讲。喂，咁大家既然都差唔多疲劳啦，咁呢我亦都要放走大家啦，因为呢讲咗两个半钟啦，简直觉得係有啲疯狂啦，咁所以呢又係时候讲拜拜啦。咁拜拜之前呢亦都係例牌呢，希望大家呢继续支持subscribe 啦，同埋头先有位朋友好感激佢啦，介绍佢一个客厅喎，咁你係借我把口嚟讲俾你个客厅一啲 production 嘅常识，因为好多而家客係常识都冇㗎嘛，因为咁呢听完就有㗎啦。OK， 咁就记住 subscribe 啦，叫佢，同埋呢本地嘅朋友可以透过 HSBC 支持，同埋 PayPal 啦，外开嘅朋友，甚至乎好似各位朋友咁样用呢个 SuperChat 呢，都有一个好正確嘅态度嚟嘅，因为呢即係你要支持一個人繼續喺度好有癮咁樣同大家吹水呢，都有一啲成本嘅。咁時間又到啦。咁要講聲再見，多謝支持，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Tube Radio。節目內容只是主持的意見，不代表 StageTube 立場。